较上年贵10%，一束玫瑰花售价大约800元，预计将会用大约2000元同太太庆祝第16个情人节。他说去年情人节仍然有限聚令，较难外出庆祝，今年就需要提早几个星期预订餐厅。亦都有市民话，每年都会花费1000元买花俾太太，形容今年情人节气氛较好，但计划同太太喺屋企煮饭庆祝，因为疫情放宽后街上人流较多，唔打算同其他人逼。天气方面，受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显著转凉。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5至6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显著转凉，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朝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仍然清凉，日间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20点，跌43点，成交金额2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1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元，跌4.6；阿里巴巴103.5元，跌5毫；美团148.4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72.02元，升8仙；药明生物61.55元，跌3元；京东集团204.2元，跌3.2元；盈富基金21.26元，跌8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53，瑞士法郎8.547，澳元5.461，加元5.88，新西兰元4.978，欧元系8.424。每百日元兑港元5.94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36。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1点，升154点。港金报17,370元，跌咗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41美元，卖出1,856.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跟住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就要时刻留意，避免意外发生。最后环保处提提你，市民及装修业界都可以透过好好抖 App 妥善处理装修废物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同你继续倾的泳儿，平时send短信给你呢，我都只是就咁写 OK 唔该呢啲好简短嘅内容，因为我真係唔係好鍾意打字嘅呢。不过趁住情人节，我决定加多个深深石石嘅公仔去表达，其实我真係好爱你㗎。

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 情人冇情人，听住个风骚快活人，就系、是、一个开心嘅情人节噶啦！早晨， yeah, 早晨， 早晨， 各位 lover 好啊！ 系啊， 各位 lover， 大细 lover， 远近 lover， 无论喺香港或者第二度，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都系我哋嘅 lover。 系啊， 海外 lover， 你哋会点样去过情人节啦？定系琴日已经过咗啦？ 我呢两日好开心啊， 系 收咗好多朱古力啊， 系啊， 系、啊、 但系唔系情人送俾你嘅系咪？非情人， 可能佢暗恋我，但系唔敢表白。 点解会收咁？ 点解对自己咁有信心咧？ 咁点解大家收咁多朱古力？ 太平噶嘛呢个情人节？因为可能新同事新加入啦， 大 家都对我特别关顾啦， 系 咪？同埋收 Michael 大佬嘅呢一个， 冇错， 好好味嘅 甜筒， 我同埋咧，我咪话要等即系上西班牙文堂啦，中间我已经当 snacks 咁样咧，喺中间一路食一路 得唔得？得唔得？ 系嘛？系咪一路谂起阿大佬个样啊？ 即系 两把出嚟，即刻两把出嚟。喂，讲翻又讲，你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话讲情人节快乐啊？情人或者 好啦 ，Feliz 啊 ，Feliz 即系 Happy 啊嘛 ，Feliz Valentinos。 Valentinos. 震音，震音咧，其实系好正嘅。西班牙系好多呢啲，但系呢个字系唔需要嘅。但系生活都好好啊，好好嘅尝试啊，值得学习。 咁第时， 咁就剩翻我哋两个啦。咁你觉得边个最好啊？ 两个都好。 你咁嘅就系 唔可以咁嘅。 边个最好？你讲。 我哋真系摆个新人上台啫，呢啲。 咁系啦，摆个 新人。咁你虽然系新人，但系喺西班牙话你系老师啊嘛，咁你梗系要你 系啊， 你系仲系前辈啊，因为。女仔講得係特別 温柔啲，係啊，因為其實今日都希望你可以脱單嘅，因為聽講就係話咧，你想喺我哋嘅愛好系列裏面，唔係我哋嘅今日嘅討論區裏嗰度咧，就可以話俾大家聽就究竟你係冇錯， 我哋照親啊， 比武照親。 聽講你要一個西班牙嘅女仔喎， 係點解嘅？ 因為嗱，都唔係一定要即係拍拖嘅，即 係做朋友先，先有後婚。 我覺得咧，下自己啲西班牙文。 我覺得一個人我好功能性嘅，即係你橫掂都係拍拖啦，你梗係想喺對方身上學到一啲長處啦。咁香港學 language 咧，其實好貴嘅，所以各位聽眾咧，聽多啲我哋客家婆學客家，其實係好抵啦， 係咪？ 西班牙文其實係好噶，咁所以你揾個。 異性教到你 language 咁係不得了啫。 同性又點睇咧？同性都得㗎，你識啲朋友 傾偈 啫嘛。傾偈先， 今日講情人節啊嘛，諗住應下。 你又啱，因為你好功能性啊嘛。 功能性啊嘛。 即係 今日都係要講情人咯。咁不如再加多樣嘢滿足下自己。 Okay、 即是万能的。 是啦冇错啦。 不过人讲功能性都啱，其实不单止情人，其实每一个人身上总有些我们可以学习的。 冇错啦。 好啦，咁讲返话即係其实呢情人节啦，咁琴日呢我自己就率先呢做咗呢一个嘅 celebration 啦。因为呢今日呢你一定所有嘅嘢都会贵，同埋大家嘅人亦都好逼。咁、所以琴日呢我就好开心啦，我琴日呢系食蚝餐。 哇。 係呀，食生蚝。 食咗几多只呀？ 食咗我諗大约每人，因为呢佢琴日就试咗买一啲只急冻嘅生蚝，就唔系嗰啲真系新鲜嗰啲开嘅生蚝。新鲜开嘅生蚝当然有啦，咁但系就我就麻麻地，咁所以咧就麻麻地。但我就试咗有一个嘅生蚝，我觉得都几好，可以介绍俾大家嘅，就系、是、来自日本嘅，叫做令和怪物。佢个名字就叫做令和怪物。点解咧？因为佢声称嘅就系全世界最大嘅生蚝。咁、果然真系，当你一开咗出嚟嘅时候，哇！我谂佢成个嘅蚝身嘅话，有你条脷咁长。 哇！四寸啊！ 两条脷，两条脷喺度打 咁长，你明白吗？ 即系你塞咗蚝入去，啱啱掂住个 咁长，咁唔系咁你可以切开，即系将佢切开一片片嚟食 嘅 啫。 啊，食生蚝唔会咁做嘅， 成只 一定系全只整完之后，咁样削咁样滑落去你个口嗰度嚟，个感受到金属嘅味道，冇错啦。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得意嘅一个新嘅我未试过嘅品种啦。咁啊，同埋嘅就系当然啦，到最后尾食完嘅话，你而家食一个就系最犀利金属味嘅就系铜蚝啦。哇，琴日嗰个铜蚝食完之后嘅话，一路咧嗰啲回甘咧。在这个口那里整晚都不散，跟着个肚又开始有少少痛。 小杨 好开心啊！ 我同你夹钱买蚝食好 唔好？吓，某先你不是请我吃的咩？ 唔系你买俾我食，大生蚝咯。买啲桶蚝咪得咯，系咪都几开心嘅？咁同埋其实琴日又尝试过嘅就系用蚝咧嚟去衬呢个大吟酿啦。 哇，正 系啦！咁、其实你会发觉嘅就系话同佢平时啲人哋会中意将佢咧就同呢个白酒一齐饮嘅，两回事嚟嘅。系啦，嗰啲层次嘅话又会有啲唔同，同埋嘅出嚟嘅嗰种嘅火花又会有唔同嘅、所以我觉得其实几好玩，可以尝试下喺食物方面嘅话，好好地咁样去庆祝下你嘅情人节嘅。 迎接情人节啦！我琴日咧走咗去花墟，希望咧感受一下、那个。情人節前嗰種叫做作戰氣氛啊，咁啊見到咧所有嗰啲鋪頭咧，哇！真係好大陣仗啦，即係佢係有擺設嘅，即係佢唔係就咁擺啲花出嚟，佢係有曬擺設，同埋佢係好 user friendly。嗱，我唔係話即係鼓勵大家一定要買花，即係呢個純粹個人選擇啦。但我只係話咧，佢 user friendly 嘅，我見到咧由198蚊一束。嗱，咁當然咧，198蚊你即係因價就貨啦，咁當然唔會係100支玫瑰花啦，即係簡簡單單一扎，但係 OK 嘅，見得人嘅198蚊，咁佢擺咗一扎扎，即係佢已經係包好曬，你真係劈錢拎就走人㗎啦、完全嘢都唔使講嘅。咁另外就去到嗰啲有52支啦，有99支啦，即係隨住你嗰個 budget 咯。咁99支，我見到琴日就2000多蚊一扎，咁係啦，咁都扎得幾靚，同埋睇落，咁就99支噶啦。即係我有少意外，即係我以為 好多， 係我以為99支都會係。比較大扎，但係睇落去又唔似係好大扎咯。咁、不過就琴日就有少少即係違和嘅，即係同嗰個情景就係好多嗰啲著制服喺度抄牌咯、影相啊。咁因為佢哋整好多檔咧係比較， 佢條街比較阻塞， 係啊，少阻塞。咁、但係其實就 OK 啦。即係我琴日見到係好熱鬧，雖然嗰行人方面咧就唔算好多，咁但係就花咧即係琳琅滿目啦，擺喺度，哇！即係最驚你唔買，即係揀嘅選擇都幾多啊！咁 你有冇買啊？ 我影一張相 、我有個問題想問啊， 好攰啊！ 三位前輩依家會唔會 影一張相當係 買花送俾自己另一半㗎？ 即係佢啱啱 有前輩就 係 你會唔會收花咧？你另一半會強迫另一半喂一定要買花俾我咧？ 我唔會。因为就正如我头先想讲嘅就系话，我会宁愿食咗佢，系啦，即系已经去到咁嘅地步嘅话，即系大家已经拍拖咁耐啦，就唔需要再有呢啲咁嘅嘢。但系如果你会送俾我，我亦都唔会介意，但我唔会强迫你咁做咯，系啊，因为每个人都唔同噶嘛。 会唔会送花？ 送花啊，送花唔会啦，因为真系太贵啊， 值 啊，即系当你知道 系送都唔系呢啲大时大节送咯。 平时50蚊5支嘅，今日哇，原来你已经3嚿水先5支，我唔。 覺得唔係好值。 OK， 好似你話齋，最緊要平時開心心都 OK 啦，日日都可以情人節嘅。 反而其實你平時送俾我，你失驚無神咁樣送幾支俾我咧，哇！我會好開心喎、啊，因為點解咧？喺嗰個情況嘅話，你會發覺就話哦，原來你無時無刻你見到一啲靚嘅嘢嘅時候，你會諗起我嘛。 好 sweet 啊！ 係啊， 諗到咩啊？ 我聽過， 學到嘢， 你學到嘢係咪？我試過咧，就有一個朋友好犀利嘅，嗰、個人其實大家都識嘅。咁佢同我講嘅就係話，你知唔知道咧？有時候有啲嘢咧，你好似你落咗一個咒俾你嘅對方咁嘅，因為你想佢喺任何嘅時候，我見到呢一樣嘢嘅時候，就代表住我會想起你。佢係點講咧？佢就係話。你唔需要送一啲好貴嘅嘢俾我，但係咧希望嘅就係你去到唔同嘅地方，就算你喺香港都好，只要見到嘅就係有香口膠一樣嘢，香口膠。如果你記得嘅，你就買俾我。跟住佢就係佢話好似落咗個咒語落去呢一個女朋友嘅身上咁樣啊。好多時候佢翻嚟嘅時候，佢就會見到佢就係佢買唔同類型嘅香口膠，跟住就話俾你聽啊，呢個就係我喺西貢今日喺個鋪仔嗰度我見到想起你啦買。跟住就係第時又唔知去到去咗日本玩咁，跟住咧就唔知去到邊度邊度個哦個温泉有嘅附近嗰度有一間鋪仔有呢啲咁樣嘅吹波膠，我送俾你。無時無刻當佢一見到香口膠或者是吹波膠，他就會想起 我都中過招啊！ 我覺得他很 你做咩招啊？ 憎啊！ 係啊， 呢招 就係有個小女朋友同我講：你以後見到日落靚咧，你就拍一張肥相俾我。 諗起我 係啊！哇！呢條橋真係有用。后来我再将呢条叫用喺人哋身上。 系啊，我就试过有个朋友佢变咒咧，佢就系乜嘢咧？佢就系打火机，系啦。咁有啲嘅就系话，总之嘅就系你见到唔同，你唔需要买啦。有啲嘅就系火柴，而家火柴比较少啦。你以前嘅话咧，火柴系好多嘅，因为有好多啲餐厅也好或者点样都好，佢一定会个火柴上面会印埋佢啲咩订状电话或者点点点嘅。佢就话火柴，跟住我试过有一次我去佢屋企，我真系觉得好感动，因为佢有一个好大个嘅柜，上面嘅就 系 各式各样的火柴，就是他的老婆去不同的地方的时候的话，他就会拿一盒火柴送给他。这是说无时无刻我都挂住你。 这个叫好的火花。 好 呀，烧得好烈啊。 吹波胶啊。 记住啦。好嘅，爱情嘅火焰真系好犀利啊！十点廿七分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悬挂，十七度嘅气温凉翻少少啦，相对湿度62%。听紧风骚浮人，送俾你有 lemon 呢首旧歌，叫做《爱到发烧》。 为何你那纤腰烧得像辣椒，却够热令到我身心也发烧，摇摇摆摆驱使我爱到发烧。人眼似飞镖，轻轻射目标，你眼望着我眼，亦使我中标，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烈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为何看你一秒暖火变疾烧，冰水射亦不息，体温要爆飙，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头晕去看医生，医生也发烧，笑笑望着我说不需要退烧，人狂乱中应该要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 10:29，听紧 Radio Two 风骚快活人啊！同你讲啊，今日咧两阵嘅微雨，一更半嘅时间天色明朗，今日最低温15度啊！ 街你扭动细腰，暖火猛烧，促使我双目也闪耀。为何看你一秒，暖火变疾烧？ 冒充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今天我哋讨论区就系、是，俾你拣嘅话，喺电台里边，你会拣边个做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或者死党呢？ 人狂乱中应该要爱到发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撰文话，本年度不宜就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以致开展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话，自己对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立场没变，立法是特区的宪制责任，应该尽早进行。他说国安风险千变万化，目前仍然有潜伏风险的可能，他希望尽快在今年或明年完成二十三条立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已经和内地全面通关，亦已经向世界开放，他将全力聚焦拼经济，继续向内地及海外说好香港故事，并加强和内地联系。他将会在短期内和广东省大湾区城市及澳门商讨合作，提升至更高台阶。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形容，上星期出访中东是友谊之旅，亦是开拓商机之旅，在六日行程达到十五项成果，亦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加强在商务、能源和建筑等多方面合作。李家超又感谢前往土耳其地震灾区救灾的五十九人特区救援队，至今在当地救出四名生还者，好敬佩他们并感到骄傲。特区政府和民间组织已经筹集大量应急物资送往土耳其，政府的赈灾基金委员会亦已经准备就绪，尽快处理和审批申请。国务院港澳办网站公布，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在深圳会见有关香港社会人士，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形势，并听取特区政府有关近期施政和开展区议会等地方行政检讨情况的汇报。政府昨日宣布推迟在青沙管制区实施二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到5月7号。香港隧道及公路干线从业员总会主席卓和善说，事件影响超过40名收费员，形容运输署弹弓手害了基层员工。卓和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管理公司已经安排遣散和赔偿员工，但当局昨日突然宣布延期，管理公司要求员工继续翻工，否则要提前一个月通知。他形容情况混乱，有员工已经找到新工，若果留低就会失去新工作，但如果翻新工就要贴钱补偿一个月工资才能够离开。他期望运输署作出补贴，先遣散再以短期合约聘请现有员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显著转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朝，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仍然清凉，日间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81点，跌83点，成交金额3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78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2，跌4.4；阿里巴巴103.2，跌8毫。

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車，揸車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係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係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我哋嘅榜首快活人啊， 冇错啦！嗱喺我哋之中咧，有一位年青人啊，就系、是、当然唔系马小强啦，就系马小强隔篱嗰个就阿拜仁啦。 本来系你嘅 马小强，好似都好年轻啊，成日都感受佢活力。 但 系 你俾佢，你俾佢，你俾佢再细几年啊嘛，系咪先？咁所以觉得佢冇咁年轻， 系 当真实 嘅年纪啊嘛，系啦，冇错，就同 IQ 无关嘅。 系冇错， 好，咁我要讲讲啦。 阿拜仁 系 嗱，其实你作为年青人咧，我想问下你睇翻而家年青人睇一份工作吓进入。一个岗位或者一个行业点都好啦吓，你系要咩为一个叫先决条件呢？因为咧，我睇一篇文章，咁佢话而家咧即系有叫 P 世代嘅、purpose 或者 playlist 咧，佢系好重视乜嘢咧？就系、是、到底呢一份工嗱，以前我哋睇咩咧？可能系福利啊、人工啊、等等嘅 升 迁 啊， 系啦咁样。佢话而家咧新嘅人类咧，新世代咧就会睇咩咧？有冇意义啊？我能唔能够有多啲嘅灵活性啊？定系即系每一样嘢都系人叫我做咩就做咩咧？咁样 嗱、我 你会点睇啊？ 我認同咧，就係而家睇一份工作咧，個靈活性係好緊要嘅。但係你話係咪去到 purpose 嗰個層面、那個叫咩目的 工作嘅 個意義咧？我覺得就未去到咁宏大嘅。即係因為我哋而家呢個世代咧，好多即係我身邊啲朋友都係嘅。我哋成日個職業咧叫 slasher，即係嗰啲叫斜槓族咧。即係我可能朝頭早做一個工作，夜晚又會做另外一個工作嘅。咁我身邊嘅朋友或者我自己依家都係嘅，即係我 呢個咪靈活性 教授係啦。所以你個工作上面你一定要俾到一個空間，我可以自己安排到我嘅時間啊。我幾時即係最好？我總之喺 deadline 之前，我做到份個任務俾你就得啦。你唔好理我喺咩時間要喺 office。我諗我哋而家呢個世代最緊要係睇呢個咯。咁但係第二樣嘢我自己啦，我都唔敢話代表所有人，即係晉升機會好緊要啊。究竟嗰個工作有冇即係發展嘅潛能咧？可唔可以即係做到我自己想做嘅嘢咧？呢個都好緊要咯。 我感覺上，我覺得若果你真係能夠接受到係斜槓人生嘅，好多時候你未必真係會喺一間大公司嗰度打工 好耐㗎。 係 啊。 咁如果係嘅話，你何來要求晉升機會啊？ 呢樣嘢矛盾㗎。 呢樣嘢你好難講嘅喎，譬如我做個 YouTuber 咁樣，我冇晉升階級㗎，係咪啊？唔會話因為咁樣嘅話，我會變為 senior YouTuber。 或者可能俾你嗰、那個俾你嗰、那個 滿足感、 自主性啊，或者你個權力啊、權限可能會大啲咯。我諗呢個都係你做即係翻工嘅滿足感其中一個來源嚟㗎。 其實咧，我作為一個即係曾經咧，即係由最低層開始做起咧，好難話有咁大嘅靈活性或者自主性，因為你啱啱入嚟，唔通咩都話老闆，我想咁樣，邊到你想啊？係咪先？即係好多嘢咁，大家打個工㗎啦。梗係話老細話你做依樣任務，你做依樣跟我規矩，多數都係咁㗎嚇。馬老師 啊，小羊羊。即系我都有好多年青嘅小朋友嘅，咁佢哋咧就冇头先阿小羊羊讲，佢哋唔要晋升，唔好晋升，唔好升我，因为你升咗我咧，责任又大啦， 系做唔到其他嘢啦， 系我唔想教人，六点钟我想走，系啊，即系乜都唔使啦，同埋呢个人工我够啦，系啊，即系够嘅意思，可能我三个月之后我就唔做噶啦，所以你唔好升我，然后我唔做我就去澳洲。 其实我谂呢个唔单止年青人，我都听过有啲咧都已经系行政管理阶层噶啦，就话、是、去到某一位够啦，因为咧一跳一个 point 咧，佢多咗好多责任，但系人工咧可能唔 多 好多，系啦，咁有啲话唔好啦，你俾我就咁坐到退休算啦。咁我谂好多人唔系好多人嘅，有啲人都有咁嘅谂法。 上咗年纪嘅可能会系咁样啦。我有听到过就系有啲后生仔嘅话，佢哋嘅追求咧，我又觉得我就好似真系好清晰，知道自己要啲乜嘢嘅噃。我举一个例，我有听过就系有啲嘅后生仔嘅就系佢自己本身系。试过打工，跟住打工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就系冇错啦，我完全冇自主同埋冇灵活性，因为佢就系老板要我做乜我就做乜，而且佢就个灵活性嘅就系每一日朝头早十点钟就系做嘢，做到夜晚黑七八点钟我先收工，其实我已经冇我自己嘅生活啦。 冇错， 你谂下你翻到屋企嘅话，你食埋饭、 瞓觉噶啦，第二朝再嚟过翻工噶啦， 系啦，咁佢 就話咁樣日復一日嘅生活嘅話咧，我就覺得好唔開心。佢、真係好唔開心，唔開心到嘅就係即係可能要食藥瞓覺啊，或者係咁樣。我就話咁樣嘅話咧，就應該就出咗問題啦。 係啊， 其實我試過嘅都 嚇、啊，你試過？ 我試過咩咧？我試過大學嘅時候咧，咁我都要翻暑期工啦。 嗯、 我翻過一份office 工，咁咧做嘅嘢咧其實比較即係單一啦，同埋我又即係嗰陣時第一次翻工嘛，我又唔知道佢咩時間應該可以走去 pantry 食下零食啊，休息一下。我真係由朝頭早九點做到晏晝六點，我就係得一個鐘頭食飯，我真係嗰個鐘頭休息，我其他時間都喺度埋頭苦幹喺度做啦。我係翻咗兩日啫，我翻屋企同我阿媽講，我阿媽。如果有一日我要离开呢个世界，都系因为呢份工作。 你唔好吓我， 唔系真系真系真系好，唔系我想要嘅，因为我个人咧。即系我唔可以廿四小时坐喺呢度嘅，我一定要周围走嚟走去嘅。咁、所以同埋头先阿瑞瑞前辈讲得好好就系、是，我谂我哋而家身边好多朋友咧都成日都追求一个叫 work life balance。 冇错， 我冇可能廿四小时点翻工啊！我都要想学下其他嘢、或者见识多啲。尤其而家个资讯咁发达啦、其实真系好多选择咯、我做乜一定要喺你呢间公司度做咁耐嘅工？ 同埋亦都因为咁样，我会多咗一个 terms 叫裸辞啊。 系啦， 系咪？跟住我先所讲到嘅嗰个女仔，佢到最后尾嘅时候，佢就话呢一种咁嘅生活唔适合我，唔系代表所有嘅人都唔得，但系我唔得。咁跟住咧，佢就好似好清晰咁样，佢就裸辞，裸辞完之后就做乜嘢咧？做佢自己最喜欢做嘅嘢，就系、整蛋糕。 系、啊、 整蛋糕。咁跟住佢开头嘅时候就喺自己屋企嗰度，就会喺个网上边度接 order。咁如果有嘅话，我咪整咯；冇嘅话，咁我咪就去做下自己啲嘢咯，去游山玩水啊，去学其他嘅嘢啦。你其他嘅嘢，你唔好以为帮唔到手，好可能佢去学画画。嘅话，可能佢整个蛋糕挤出嚟嗰个花又会靓啲嘅咯。咁跟住佢就会做呢啲咁样嘅其他嘅一啲艺术上面嘅嘢嘅修养。咁跟住佢就系话做下做下做下，咁跟住就去book 咗个 studio 啦。甚至乎佢就系唔单止会系接 order 去整蛋糕，教人整蛋糕啦。 开 workshop 啊，整市集啊， 系啦。喜欢嘅话佢就接，唔喜欢嘅话佢就休息几日。仲有嘅就系话就赚到一笔钱嘅话咧，佢就去旅行。我覺得好好啊！ 去完旅行，見識咗又翻嚟， 又翻嚟。佢有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可能就係去日本嗰度，又可能學下唔知折個花或者整啲咩嘢。咁啊，翻到嚟嘅話咧，咁佢又將呢啲元素擺喺佢自己嘅蛋糕度，又增值咯。佢好開心。咁至係噶嘛， 所以工作真係無限可能。 係咪後生仔佢就係可以有呢一份嘅？我唔知啊，係咪一份咁嘅奢侈咧？因為佢冇嘢噶，佢 nothing to lose。但係佢就係佢只需要嘅就係我就去活好我自己嘅生活，係、我即係過好我自己嘅人生，我已經 OK 啦嘛。 嗰陣時咧，識過一個朋友咧做髮型師嘅，幫我剪頭髮嘅。咁啊剪咗唔知幾年之後，突然間因為佢話我走啦咁樣，我咦走咩啊咁樣？佢其實呢幾年佢都係儲緊錢，佢去邊度咧？佢 working holiday， 咁佢離開呢度。唔知幾時翻嚟啊！佢話唔落一個時限啊，即係總之去到嗰度，揾一啲自己中意，同埋我諗剪頭髮都好多地方需要嘅。我唔知佢咪做翻呢個行啦。咁跟住就冇再見到呢個人，佢就去咗第二度過佢自己嘅生活。咁我諗好似阿 Sarah 話齋，有時自己有啲選擇都可以大膽去嘗試一下嘅啊。即係 同埋，我覺得係咪而家呢一個世代比較容易一啲咧？ 比較容易做頭先嗰樣節目，你講嗰種我諗叫自顧經營，做自己中意嘅嘢。點解咧？因為個社交平台實在太過發達啦，即係佢哋可以開一個帳戶啦。其實你抌自己嘅作品上去，譬如可能係手工作品啊、蛋糕啊、餅乾啊，其實只要有人去 buy 你嗰個 idea 咧，其實佢就 keep 住揾你去買咯。其實你又唔使俾鋪租啦。 係啊。 你又唔使請個人去看鋪啦，所以其實個經營成本咧其實低咗好多，但係你又繼續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喎。 但係那邊商我有同佢傾過偈嘅，佢就話其實有時咧缺少啲乜嘢咧，缺少啲安全感。因為嘅就係真係三更貧兩更富， 因為 唔 係一個固定嘅入息。 係啦，有時多嘅話你咪會突然間賺到一個啲錢啦，但係有時嘅話可能真係一個月一單都冇啊。 係㗎。 係啊，你就要有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好似坐過山車嘅呢啲咁嘅感覺咯。咁有啲人嘅話，我覺得佢哋嘅性格係可以承受嘅。但你未必真的適合上 的人，未必個個係嘅， 係啊， 即係可能啲人比較嘗試多啲啊，中意挑戰自己啊。因為我個朋友咧，大學同學嚟嘅，佢即係走入長洲學整麵包，整到依家。你問我大學畢業，我2013年畢業噶嘛，到而家佢都仲喺入邊整緊麵包， 同埋整緊定係賣緊咧？ 整 一路整一路賣， 一路整一路賣。咁、但係佢頭幾年係真係去人哋嘅麵包鋪頭度打工學整嘅。之後佢真係自己學有所成啦，就自己開頭先即係啲social media 開個帳戶啊，就係賣咯。直情我係 post 佢 share 佢啲貼文咧，我啲朋友係話：哦，原來呢個係你嘅朋友嚟嘅，即係佢做到係已經有少少知名度㗎啦。咁但係佢又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喎，咁可能又即係我哋而家呢個年紀又，你講買樓係咪啊？頭先我哋咪後都有講，又唔係我哋而家能力上面可以達到嘅，咁點解我哋唔去做一啲嘢係自己開心之餘又冇壓力又享受到人生咧？ 嗱，又咁講嘅，我覺得其實我哋都可以叫做就幸福嘅一群啦。嚇，我就覺得如果你話可以做到呢咁嘅嘢嘅話，我覺得你嘅性格啦，係咪能夠承受到啦，以及嘅就我諗未必真係每一個人都可以咁樣嘅。我諗相信可以係咁樣牙斬斬講啲咁嘅説話嘅話，因為我哋始終都未需要真真正正去胃口奔馳啊，所謂係嘛？仍然我諗相信有啲人嘅話，佢哋係真係要去打份工，有一個穩定嘅收入，又有好多一啲呢啲方面嘅條件上面嘅嘢，先至能夠支持到自己嘅。但我諗而家即係呢一個世代會比較好。好啲嘅就正如所講啦，互聯網嘅發達啦，同埋嘅就係我諗而家普遍嚟講，覺得比較富庶啦，係啦，個社會比較 屋企又已經有基礎， 所以你追求嘅嘢好可能就係另外精神上少少嘅一啲，可能係講叫嗰只工作嘅滿足感等等啦。 希望大家堅持自己理想嚇，唔好放棄。假如有嘅話，好似頭先你所講嘅，學麵包都可以一個。 唔係，其實我都講到尾，最緊要開心， 冇錯， 錯 啊、一齊嚟開心啦！听住风骚快活人，今日十一点后会有乜都讨论区，到底想揾电台边个做你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呢？ 我咪有几个。 望上情。 好心分手。爱情有时是需要，更多时候是依赖。两个人可以长久地走下去，只是靠依赖是不够的，一定要有信仰。我讲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你会相信这段感情是会有结果的。如果看不到结果的感情，就算两个人有几多的依赖，这段爱情都会停滞不前。曾经认识那位朋友，他和女男朋友拍了拖七年，爸爸妈妈都成日催他们结婚。但有一次跟他倾开偈，他说我完全不想跟他结婚。虽然拍拖这么久，我觉得他很没有上进心。毕了业之后不去找事做，还成日在家打机。我不想我第时的老公是这种人，那怎么办？我就问他，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不分手呢？他哑口无言。我估他不分手原因有很多，可能是不舍得，又或者习惯了对方的存在，不想改变这个舒适区，甚至只是不想孤单。大部分的人在谈感情的过程之中，基本上对这段感情有没有结果都多多少少知道的。知道，但又怎样呢？你会选择没有结果继续走下去，还是好心分手呢？如果你已经知道这段感情不会有结果的，你的逃避会造成更多的伤害。因为你的逃避是浪费自己的青春，浪费对方的时间。你的逃避令你和对方错过了遇见真爱的机会。譬如在上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遇到问题当然是想办法解决。其实在感情世界同样都一样。感情世界的问题可能更多更复杂。这些问题甚至会影响一个人未来的幸福。既然你已经清楚自己想要些什么，既然你知道这段感情再走下去都不会有结果，为什么还不放手呢？这样讲可能很残忍，但有时候想想，虽然结束的过程会很痛苦，但如果一时的痛苦可以换来大家永远的幸福，那少少的残忍又算是什么呢？在每一段的感情里面，我们希望用自己的生命去爱，但是有时候结果未能预期，有些事真是不得就是不得，不值得用尽自己的岁月去做赌注。所以不如想清楚自己要些什么。如果你真的认为放手会比较好的，那好心分手了。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首先给撇下，换了你是我，你忍得到吗？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人生太早已看得化也可怕。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直接不过承认错，若勉强也分都不多，不如什么也失破。 好，新闻首先11:29，听下风骚快活人。 嗯，冇错啦。咁啊，哇，喺今日咧啲天气突然之间凉咗好多。咁现时天文台真系温度系 18度， 相对湿度系 61%， 仲有好大风，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悬挂，大家小心要着多件衫啦。 好，翻嚟就系今日嘅讨论区，唔好行噶啦。 某种关联同模式，加方密切关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说，美方气球非法进入别国领空司空见惯，但在去年以来，美方高空气球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十几次非法飞越中国领空，美国先是当之无愧世界最大间谍惯犯。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宣布，由于天气原因，推迟重型 H3 火箭的发射时间两日，到星期五。机构的声明说，根据天气评估，预计发射当日的天气条件并不合适，因此作出预防性的措施调整。H3 火箭将携带一颗新的陆地观测卫星，卫星还会配备一个用于检测导弹发射的实验性红外线传感器。天气方面，受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显著转凉。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5至6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显著转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朝，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仍然清凉，日间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31点，跌33点，成交金额3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66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3.4，跌3.2；美团148.9，升7毫；阿里巴巴103.2，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72元，升6仙；盈富基金21.26，跌8仙。药明生物61.3，跌3.25；京东集团203.2，跌4.2；快手62.95，跌3毫；百度集团143.3，升2毫；比亚迪股份238.4，跌2.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53，瑞士法郎8.547。澳元5.462，加元5.885，新西兰元4.973，欧元系8.425，每百日元对港元5.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9点，升152点。港金报17,37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22美元，卖出1,857.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噶。咁反方向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嘅快线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一带咧，都系开始挤塞啊。咁另外喺港岛区啦，咁由于有人喺危险位置啦，半山嘅列堤顿道近住圣士堤反女子中学对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而家柏道来回方向近住列堤顿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由于有人在危险位置，半山的列堤顿道近住圣士堤反女子中学对出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现在柏道来回方向近住列堤顿道一段就比较车多。

咁另外咧，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丰收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哇！如果要喺我哋嘅电台度揾男朋友、女朋友同揾个死党，情人知己得唔得啊？情人知己正啊，我觉得。 换伴咧， 就唔好喺呢度揾啦。系啦，OK， 你会揾边个咧？喂，我见到喺社交媒体上面嘅话，大家都好多选择。 系啊。我记得你部系好多嘅人嘅选择嘅心中嘅情人嚟嘅， 死党啫嘛，唔系搵我做死党。 嗯，死党都有嘅，情人都有嘅，心灵马夫仔我搵你啦。 系因为我俾咗钱佢， 又有饭盒攞咯。 即刻出嚟讲，即刻出嚟讲， 有叉烧饭咁样。系啦，好啦，咁我哋都可以分俾自己讲下啦，系咪？好啊，好，不如有 啊，小强讲先啦。 系啊， 新嚟新 朱红，系啊，朱红先。 嗱，其实咧，我有睇个题目咧。就唔係好符合我嘅人生哲學嘅，點解咧？我成日都覺得喺度食就唔喺度屙啊嘛，即係你唔應該喺電台做嘢就喺電台揾男女朋友，因為死啦嗱，如果你 唔使咁認真嘅，我哋呢啲 如果分咗手面阻阻咁點咧？但係嗱，我撇開呢一樣嘢啦，如果真係揾咧嗱，我個人咧就好簡單嘅， 係咩條件？ 即係除咗睇感覺之外咧，因為我個人咧個 energy 都比較大嘅，係啦，我係好中意嗱。阿麗蕊前面嗰啲咁高 energy 啦，同埋男子啊，即係嗰啲咧，好乜都講啊，大癲大喪啊，嗰啲我就係比較即係第一個印象係比較良好嘅。 你以往嗰啲係咪都係呢一種？ 有係有唔係咯，但係多數都唔係嘅，即係始終 比較內斂啲嘅。 因為咧，唔知點解我自己喺朋友圈入面咧，我嘅energy 咧，俾人讲咧，哇，好烦啊 ，Brian 有咩收声？ 系因为我觉得系一粒不突噶。多数如果你一 pair 嘅话，你可以行得落去嘅话咧，一个静就一个嘈，一个内敛， 你另一半都系唔讲嘢嘅， 唔出声，系唔出声嘅。 但我系好中意两个一齐吱吱啫啫嗰种感觉。 我唔准你拣男子， 点解啫？ 我话俾你听， 限制我马老师 争过啦，跟住你过嚟即刻问佢，你拣边个？你会拣边个？ 唔使问啦，系嘛？系啊，即系我系比较中意啲能量值啊大啲嘅。咁第二个咧，我就觉得。即係我都好仰慕佢，但我唔敢講話係即係可以揀佢做女朋友，因為我覺得我配佢唔起啊。嗰邊咧就係、是、我頭先揾翻佢嘅中文名出嚟啊，侯家明啊，係啦，聽落好似一個男仔名啊嘛， 是 但其實咧佢英文好好聽 嘅， 係 啊， 我聽到佢 係 啦，我聽到佢講英文嗰啲咬字啊 S 音啊 T 音啊，我就呜好正啊咁樣啊會。 佢好中意啲女仔講 language 啊，你 係啊係啊， 又 西班牙文 啊、英文啊、法文啊咁嘅喎， 對語言好有好有興趣嘅。咁我都係嗰句啦，功能性啦，係咪？橫掂都要同你一齊咁多個鐘頭啦，咁不如我喺 揀個好聽啲嘅咧， 講嘢啊，係啦， 要唔要把聲好聽啊？ 佢把聲好好聽㗎。 係啊，其實我覺得聲好聽都好加分。 加分 係啊， 即係譬如如果激嬲咗你，耶唔好嬲啦咁，哇你都即刻鋸曬啦。 或者有個喂你唔好嬲， 喂你唔好嬲，仲嬲啲添啊，仲嬲啲啊，走開！ 食咁多煙咁嗰啲咧，有啲咁嘅聲㗎嘛。 係啦， 咁又唔得哦。 同埋因為同阿侯家明都有前輩啦，即係都有個淵源嘅。 係咩？ 就我嗰時咧中學。中六嘅時候咧，咁又上過佢一個英文節目咧，即係代表學校啦，同幾個同學仔一齊去，即係就住一個 topic 去做一啲presentation 咯，做啲介紹咯。係咁嗰陣時見到佢真人都哇好 nice 喎，又唔惡喎，好鼓勵我哋去講喎，咁所以 中咗一個好感㗎。 係啦，成件事都好舒服喎，係 咯。有少 A B C 嘅感覺。 但我暫時未喺港台度撞過佢咯。 冇可能，你過去啊。 我真未暫時未撞。 有時候會喺度㗎，喺度。 我追問問題。如果小羊羊你係女仔，你會揀？边个男仔？ 呢个好问题， 男朋友 呢个好问题， 做男朋友 系 啊。 即系你觉得，即系你觉得边个男？ 嗱，如果男朋友啫，男朋友啫系嘛？即系唔系长远发展，可能短啦、啊， 冇所谓， 快餐咁样啦， 冇所谓。快唔快呢、這个呢、這个，我哋唔会再追究。 我觉得我反而会拣马小强老师、啊。嗱、啊，首先点解咧？嗱，我唔使，我唔系对佢成世啦，系咪先？唔系，我觉得佢个。幽默感真係好搞笑，我咧你知道有時咧跟住佢喺港台喺上面二樓行落嚟啦，佢真係對住每一個同事，不論男女，佢都係插到把嘴去同佢傾偈嘅。係 啊， 呢一樣嘢係真要向佢學習 嘅。上至情情，下至 冇錯， 喺廁所 我朝頭早九點半翻嚟，佢又同情情啊喺度，情情啊，你中意飲咩湯啊？咁啲咧，即係我要同大家講，情情係我哋而家 咁樣 二台嘅一個嘅台長啦。係 啊， 咁之後一個。普通的同事他又会走埋去，点啊？你今日多唔多嘢做啊？其实人哋已经都唔想理佢啊，背住佢直接行，佢都继续追住行嘅。 你兜个圈嚟踢佢，好似你唔系拣佢，你兜个圈踢佢。 哇！我都要跟你学下嘢啊，马老师。咁我都喂，即系你求咩啫？拍拖都系开心啫嘛，系咪啊？ 唔怪得知你，我而家明點解佢話快餐，千祈唔好長久， 係啦，唔可以長久啦，太膩啦， happy一陣算。 你仲要係乜嘢咧？仲要係肚餓嘅時候食飽嘅先， 照完走， 冇要求啊。 先啊 ，Brian， 你讲嘅时候咧，我就笑啦吓。咁啊，其实咧，我又同意嘅。有时我唔知啊 ，Sarah 吓，作为我哋呢个群中嘅女仔啦，女仔几中意男朋友或者一个男仔啦，即系未，就算未做男嘅都好啦，系有幽默感或者氹到佢开心笑嘅，我觉得系咪啊？ 但系唔可以好似佢咁样咯。 我冇话，我冇话佢啊，我冇话佢。 喂，Vincent啊，你做紧啲乜嘢啊？ 我冇话佢， 系啦，女仔又会觉得冇安全感嘅。 冇错，太多口啊，呢啲即系嘴嚼嚼呢啲咧。 净系只系对我噶咋，即系嗰啲咧就得咯。 系啦，幽默感系对我咯， 就唔好氹其他男，唔可以氹其他人笑。 冇错啦，即系唔好作为呢一个系你嘅杀手锏，系啦，冇错。 系咪啊，马老师？你所以你以前咁多小女朋友就系因为你经常乱发电，系咪啊？可唔可以咁话？ 你。 头先嗰啲女同事系 get 错咗咧， 系咯， 死啦！马老师今日走嘅同感，佢哋中意我嘅， 佢只不过系漏电啫， 系一个坏咗电池， 乱咁电， 一粒坏嘅电池， 冇嘢讲，点 都会俾你电到嘅。好啦，咁我讲先咯。咁其实咧，我琴日都谂咗有几个嘅，咁但系我觉得咧，到最终嘅时候咧，我第一个嘅话，我就锁定佢啦。嗰个就系 Made in Long Long 李志刚， 犀利。 點解呢？因為我覺得就係首先我認識咗佢好耐，第二嘅就係我覺得我同佢咧就係等於好似頭先阿 Brian 咁樣講嘅話咧，其實咧都係一啲咧好勁嘅，即係超電池嚟嘅。兩個一撞埋嘅話咧，我哋有講唔完嘅嘢。 成間房都充滿咗熱鬧。 成間房都充滿住呢一啲好勁嘅 energy。咁同埋我就覺得佢嘅就係我係中意呢種樣嘅，因為佢又鬼鬼地啦，眼仔深深啦，同埋佢而家最近呢一段時間嘅話個身形好好啦。 佢整咗個亂頭髮好型， 冇錯， 佢唔係整㗎係嘛？ 佢唔係㗎，佢係天然㗎，佢天然亂㗎， 犀利㗎。 天然係咁樣嘅話，就已經有一個就係安妮呢啲咁嘅頭髮，我覺得好靚。我覺得嗰啲即係外國嗰啲公仔咧，咪就係呢啲咁嘅天然亂亂嗰啲頭髮啦。咁同埋我就會覺得嘅就係佢講嘢又好風趣幽默啦，而且嘅就係話亦都無遠佛界啦，即係講嘢 我都講得嘅。 無遠佛界，你明嗰個嘢啦？ 天馬行空啦， 係啦，係冇邊際嘅，佢係乜嘢都講得嘅， 乜都講得。 係啦，咁而且就係即係我感覺上我覺得我同佢幾襯咯，係啊， 我都覺得你 都鬼鬼地咁樣啊，我覺得我哋我會係襯嘅，我覺得佢同佢喺埋一齊嘅我會好開心，尤其是若果我哋生個 baby 嗰個項目。 但我想到喎，如果你兩個鬧交咧，都真係火星撞地球喎。 係啊，但我覺得我哋肯定會係鬧完交就用另外一啲嘅方法嚟啊，好快！ 即刻已經響。壁咚啦！ 佢兩個咧結婚嘅時候咧係同性戀咯，因為你啊嘛，係咪？你同你啊嘛，係啊，所以同埋一個性 你聯婚， 係啊係啊，雙你聯婚啊！ 兩個都有伶牙俐齒啊，咁樣咧，我覺得會好好笑咯，係啊！如果係嘅話，真係可以同佢有下一代嘅話，契俾你。 但係我怕長短腳喎， 點解啊？ 因為我矮啊。 唔係拉翻個基因等翻運， 係啊，點會長短腳㗎？ 睇笑我嘅下一代， 收翻，即刻打個金飯碗、金筷子。 好嘅，我要揀嘅就係李志哥。 但講下 Alex 咧，我想講，如果要揀死黨咧，我都係想揀佢啊。 點解啊？ 因為我覺得佢咧就係學你話齋，佢真係乜都夠膽講， 係啊， 同埋你同佢一齊咧，好似。 佢唔会呃你， 讲任何嘢都唔会有，即系惊讲错嘢。 系啊，唔会嗲人， 因为佢一定会比我讲嘅嘢更加夸张。 冇错，冇错，冇错，系啊， 即系唔惊浮夸，你讲咩？ 同埋最后一样嘢，我觉得做朋友一定要嘅，即系死党，就系讲要够，我可以出呢个字，即系讲嘢够，讲够真啦，够锐啦，够面啦，呢一个先系佢嘅本色嚟。 冇错， 一系去到尽， 一系去到尽啦，即系对你不留情面。咁呢个先系朋友嘅其中一个功能啊嘛。 即期飛， 好咁咪幾好咯！如果我嫁咗佢， 咁我係 你 好朋友，係嘛？ 即係你叫 Alex 我姐夫啊！ 得閒可以嚟我哋屋企。 哇！好犀利啊！已經一家人啦， 好開心啊！ 好開心啊！充滿熱感啊！ 姐夫，咁我係佢嗰個小朋友嘅契爺，咁你叫我做乜嘢？ 爸爸， 爸爸， 係啊 ，Daddy，Daddy， 有冇暑假？ 喂，我如果是女神呢，我揀鄧維斯，一個呢，我認為呢，即是我八十年代已經開始看他做電視劇的了，亞洲電視那些跟鄧海林一起做，那些青春， 什麼青春三年奏， 是的，是的， 那些， 我覺得 他， 我覺得他很漂亮的，然後我兩年前又在這裡見回他。 你唔使兩年前啊，早輪先見到佢啫嘛。 係啦，我意思係兩年前我第一次見到，我覺得佢好型，好靚。 係啊，佢剪啲頭髮又好短啊。係 啊，同埋我覺得佢好爽、好乾淨嘅一個人嚟嘅。同埋佢老公咧，阿麻木咧，林武德咧，好有才華。我覺得佢兩個咁樣一 pair 人咧，我真係覺得 好特別 咯。係啊，好正。同埋佢哋咁嘅年紀咧，我覺得佢哋。真的活得很精彩，所以我覺得很舒服。如果我是女仔咧，我就 但係你得到鄧維斯，你不會得到萬沒的。 所以如果我是女仔， 搞清楚喎，因為頭先你喺度講萬沒的關 係。魚與熊掌，魚與熊掌不能兼得。 喂，你唔好以為你個 power 先，你明唔明啊？ 我嘅 無端端呜咁啊！原來你係想 嗱，佢兩個都要，佢兩個都要 愛情唔一定佔有， 一三五六四， 因為一箭雙雕。 一三五四六 一送一， 滑咗入去咯，点搞 啊？因为同妈妈冇关系噶嘛， 系咯，无端端 系啊，佢同你喺埋一齐，唔代表佢系似同妈妈一齐噶嘛。 唔系，即系我个好欣赏佢哋，所以我加分系呢个阿邓维斯。 即系你觉得同阿 Vincent 一齐嘅话，就会有机会你系成为妈妈。 妈妈， 我咩都俾佢插死嘅啫啦。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平凡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璀璨就如夜空星，路马步可一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系用爱滋养，不可一个独承受，漆黑孤单的震斗，让我独霸星云上来天后，我在发梦你在发梦，置身宇宙这位道女最头，同天出星就来合力，并发出热与光去造就更多星球，七姊妹永伴我在旁，齐心将梦想牵手，晚空重遇数位明亮的队友。再没难受，波板汤圈圈紧扣，乱世尚有些甜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台湾嘅陆委会公布，港澳居民赴台自由行下星期一开放，同步恢复港澳居民网签同云端停留申请。陆委会话，考量到疫情稳定趋缓，为推动疫后健康有序交流，配合疫情指挥中心。自今個月20日進一步放寬防疫管制措施，經綜合評估，當日9時起恢復港澳居民赴台申請，當中包括恢復受理港澳居民網絡申請臨時停留許可，符合資格者可以網簽方式申請到台灣，或事先到網上申辦系統申請出入境證。疫情期間實施的港澳居民入境管制措施都予以取消。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對23條立法的立場沒有改變，希望盡快在今年，否則明年完成立法。至於在什麼時間推出，要按照整體實際情況決定，當局會在認為應該推出時推出。李家超在出席行會前強調，特區有憲制責任盡早就基本法23條立法，前社會可能對立法針對的問題嚴重性未必全面掌握，因為國家安全風險千變萬化，國際關係複雜，國安風險仍有潛伏在香港的可能性，需要全面鞏固維護國家安全的多方面機制。被問到當局在賣地條款中加入國安條款，針對的是什麼情況，以及是否跟地產股近期下跌有關，李家超說，投資者決定受市場情緒、國際形勢發展、本港整體環境等因素影響，強調地產界支持賣地國安條款規定，而維護國家安全是整個特區的責任。有報道指，外交部放寬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人員會見港府官員和公立教育機構人員安排。 由提前取得批准改为提前通知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新规定去年11月起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被问到在新规定实施以来，他本人和特区政府官员有没有同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如瑞会面。李家超说，任何领事馆人员会面安排需要根据维也纳公约进行，特区政府会在按照公约和领事馆职员交流，同时欢迎交流活动加强推广香港。另外，对于有消息指将会再有立法会议员辞职，李家超说听不到有任何议员打算离开岗位，希望传媒可以澄清。至于如果有议员空缺，当局会按法律规限原则处理。香港田径总会计划今年11月再办香港马拉松。处理体育专员郑青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好支持田总有这个计划，但目前未收到对方申请相关资助。郑青云说，目前的防疫措施是口罩令，相信对于赛事的特别安排很少，好有信心田总可以加大参赛的名额。至于加到乜嘢水平，暂时双方未有讨论。如果田总有方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一定给予最大支持，希望办更盛大的马拉松。他说，随着疫情减退，很多体育盛事会陆续举行，包括三月的高尔夫球和榄球赛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显著转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仍然清凉，日间干燥。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33点，跌30点，成交金额4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59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蚊，跌4.6；美团148.4，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72.04，升1毫；阿里巴巴103.1，跌9毫；盈富基金21.28，跌6仙；药明生物61.61，跌咗3.55；京东集团203.4，跌4蚊；快手63.25，冇升跌；百度集团143.4，升咗3毫；香港航天科技12.78，升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2.06，瑞士法郎0.919，加元1.334，人民币6.815，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74，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8点，升151点。港金报17380蚊，跌咗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92美元，卖出1857.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天主教坟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反方向去荃湾啦，近住苏屋村嗰段咧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北假山花园。咁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天主教坟场对出啦，咁反方向去荃湾，车龙咧就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咁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头先近住星辉豪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嗰一段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

开心 系啊，好开心啊， 系啊， 大 家 一阵间就知道我哋点解咁开心啊，摆上喺呢个网上咧，大家睇到就知道噶啦。 系啊， 喂，好多人拣啊马小强噶噃，即 系 有系啦，因为咧嗱，林如月咧佢就话我拣啊马小强啊，娱乐性丰富，仲有最紧要咩，襟得闹啊，不过出错咧，我尽情践踏佢。 嗯，冇错。 其实我系一条桥嚟嘅。 咩桥啊？ 好深嘅 桥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我系要俾人哋浅踏 先至得嘅， 啲人先过到 功能性，功能性嚟嘅， 地毡都俾人浅踏嘅。 另外咧，阿蚊子佢话我会拣你哋嘅欣欣啊 ，Otten 啊，因为识弹吉他，喂，弹吉他都有一个。即系优点嚟噶，对于好多女仔，系啊， 我系阿腾姐， 有咗新欢， 系咪？ 又忘记旧爱， 识弹都未系啊，识弹而又识唱歌，唱得好听， 系啊， 识唱歌真系哇，冧死女， 又好人， 系啊， 做嘢又细心，又 温柔，系啊， 同埋就 同埋佢好舒卷气 啊，系啊， 个感觉好舒卷气， 出样， 系啦， 咩出样啊？ 恶唔出样， 恶唔出样， 但系其实底下對於周星馳的電影又好有研究， 係佢係一個學者嚟， 係係係啦， 同埋歌曲某類歌曲， 冇錯， 真係 對於周星馳電影裡面的對白亦都背對 如指掌， 係啊， 對答如流， 如數家珍， 如數咩如流啊？ 對答如流， 對答如流， 真係好犀利， 背得出每一句， 係啊。 咁另外 Yannis 咧，佢話嗱，如果揾死黨就揾鋭鋭，因為夠爽快 ；boyfriend 咧就小白，因為咧夠細心。 系啊，小朋友隔篱房好。 另外咧，如果马爷咧就净系冬天要，因为可以揽住个肚腩咧比较暖啲。咁啊，我咧做佢朋友咁样样咯。 好啊， 好啦，咁啊讲到我啦。咁啊，以前咧，我其实咧喺啱啱入电台做嘅时候咧，我真系暗恋过一个电台嘅同嘅女 DJ 嘅。 我哋估， 双台嘅。双台 嘅。 而家就冇做啦。 陆叶薇、 余真。 就估到啱位置，仲有边个？ 尹芳玲， 你系咩年代啊？ 嗰个咧，嗱，我考下 Brian 系，以前咧， 我知，曾劳德。 商台咧有嗰啲啦，首先咁讲咧，佢哋好多咧唔系真系用真名嘅，有一个 DJ 咧，后来咧就转咗行嘅，但系嗰阵时我真系听佢做节目，佢叫六一一啊。 哦， 林忆莲， 冇错，就系后来嘅林忆莲。 佢嗰时拍港台呢个节目，我都好中意。 嗰时咧，我听佢节目，我朝朝翻工就插住个耳筒，一路搭小巴去听啊。我觉得把声好好听，同埋有种女仔嗰种嘅 温柔。 系啊， 佢系好攞命， 好吸引人。 使 咩好啦？我就问人，喂，其实六一一咩样噶？咁嗰时唔系咁发达噶嘛，即系啲资讯或者啲 DJ 图片，啲人俾我睇，哇！更加中意今次田中裕子嘅，田中裕子就以前一個人， 即 係眼細細，眼細細，好興噶，係啊，幾乎連女方都中意啊，大佬。 係啊，佢同女方一樣樣啊，睇清楚啲。 佢眼睛真係 眼睛細細咁樣，哇，好性感啊！ 你唔信啱問阿 Dodo 啊？ 係啊 ，Dodo 話唔好再提。 眼睛細細咁樣，咁同埋即係唔知咧，即總之覺得好吸引咯嗰陣時，即係嗰陣時啦嚇，咪所以曾經中意過嘅。今時今日咁，梗係揀一個嗰啲叫咩啊？我哋有一句説話叫咩？出得入得廚房，出得廳堂。喺我哋身邊有一個我哋做節目嘅同事咧，佢一個好媽媽，即係佢樣淨係寫住好媽媽三個字嘅。佢咧能夠 咧，你講第二個啦，係嘛？ 第二個啦，即係之前嗰個我真係暗戀過嘅。而家呢一個咧就幻想嘅啫。 我想問，如果你暗戀佢嘅話，點解你嗰陣時候你唔採取行動咧？ 係啊， 嗰陣時我真係一個打雜嚟嘅啫。我翻嚟真係做啲 冇所謂嘅， 好自卑啊！我點樣追一個人？佢好紅啦，六一嗰 個紅， 好紅啦已經。 俾佢知你中意 佢， 佢 已經好紅噶啦嗰陣時。 咁你而家有機會見到佢嘅話，有冇同佢講㗎？ 我後來有好多年之後咧，我有一次做呢一個太阳计划，咁咧我见到佢咧同阿许愿咧，食咩一阵间，我心里边有少少，唉，你又好啦，阿许哥你又好啦，许愿哥哥咁，嗰时话许愿拍紧拖噶嘛， 咁你有冇同佢讲过啊？ 我从来冇讲。 表白咧， 我有啊。 吓，你同你中意边个噶？嗰阵时郭富城 真系要讲 郭富城， 唔系 歌星嚟嘅，俾我估，俾我估，俾我 估， 几多个字？几多字？ 三个字。 系咪 歌星？ 系咪四大天王嗰个年代噶？ 唔系四大天王嗰个年代， 90年代 再远啲，林志颖， 唔系呢只， 唔係過江龍嚟嘅。 咩乜嘢乜嘢 style 噶？ 有冇 唱歌好好聽嘅，好中意 唱歌 嘅。唱 歌好聽噶啦， 一定噶。哎呀，你真 係啊！ 我 哋 都幫你嘅。OK， 喂，俾多啲貼紙。 有冇發電視？ 高唔高大？高唔高大？ 唔高大，姓陳嘅。 陳 係啦， 陳山河 係啦， 陈山聪 唱好多歌嘅，成日都开演出，最近先开演唱会嘅。 哦， 陈晓东 唔系， 唔系陈 系，仲有冇？有冇？有冇？有冇？有冇？有冇人估到？点解啊？ 陈奕迅 冇错， 表白过啊！ 我又唔系向佢表白， 你中意佢乜嘢？我想问你中意佢咩？ 我中意佢对于音乐嘅嗰一种嗰种热情啊！你知唔知我嗰阵时我见过佢 嘅 就系啊，佢系歌不离口。 我曾经听过一个传说，我都信嘅，喺卡拉 OK 咧，佢唱到唔俾咪人。 冇错， 但系啲人心谂，你已经有歌声，你应该争噶，点解你仲唱到唔？佢连佢中意呢样嘢，中意到咧去玩嗰阵，佢都要唱。 冇错。即系你谂下嘅就系佢一个歌星嘅话，佢中意音乐中意到咁样，而且佢唱喺 opera 嗰啲，以及嘅就系你同佢倾嘅嘢嘅话咧，次次佢都系讲紧嘅，即系啲音乐嘅嘢啊，佢点样去做佢自己啲 album 啊，或者系点样啊咁样。即系我会觉得佢一个人，佢对于呢一样嘢嘅热诚会系咁好咧，以及唔知我感觉上，我觉得佢系一种，佢系一个都几专一嘅男人嚟嘅。 同埋咧，佢真系一个咧 专情嘅男人嚟嘅。 好，我唔知点样形容。有一次我哋撞到佢喺街啦，即系喺街撞到佢啦，咁样倾偈啦。傾到咧，佢唔走喎，一路傾咗好耐，傾到我都心諗，你唔趕時間咩？ 冇錯， 隔離佢個保姆，隔離個保姆，喂，走啦走啦， 我都試過， 係咪啊？ 係， 佢傾到咧，佢唔願走嘅喎，嗰個人。 我試過有一次係咩咧？啱啱睇完一個舞台劇，咁就係喺出邊嗰度撞到佢。咁其實咧就係周圍啲人行嚟行去嘅喎。喂，你係一個天王巨星嚟啊嘛？咁就企喺一個男廁門口咯。 係啊， 啲人哋就 佢完全唔介意， 佢完全唔介意同你 傾到唔願走。係 啦，嗰個助手要不停喺側邊嗰度，嗰就 拉佢 行啦，但係佢就係喺咁傾到我諗起碼15分鐘啦，佢先至肯走。 佢係一個好多嘢傾嘅人嚟。 係啊，所以我又係中意呢一隻咯。係啊，咁我同佢講過。 佢又好讓人嘅。 系啦、 啊，我覺得係好正， 好 gentleman 嘅咁樣。 阿馬小菊，其實你做呢行咧，你有冇暗戀過一啲幕前人咧？有冇啊？ 冇喎，又真係冇。 你有機會接觸噶嘛？因為你做幕後， 你有冇中意個林建明咧？ 沙姐兵中 嗰只嘢？ 唔係啊，佢做 嗰只係佢叫個三隻嘢，我都叫嗰只嘢。 我覺得佢叫得你咁樣嘅話，應該係同你冇。 呢條大姐兵，呢條大姐兵，定係你暗戀阿彭彭？ 冇，完全冇，冇，真系冇。 咁有冇有一啲，譬如可能真系好似阿懒呢啲咁啊，即系港姐啊，同你拍啲嘢嘅咧，你会觉得啊，其实佢都几 Q 嘅，都几可爱，一定有。 喂，嗱，咁多年嚟，即系响特别响亚洲电视咧，真系冇啲女艺员走埋嚟挨身挨世。 冇噶，我哋唔系讲紧呢啲， 唔系讲呢啲， 我哋讲紧可能同佢合作。 纯粹即系你一种心里边嘅暗恋。 原来佢几纯噶，咁样都 冇。冇。 哦， 系啊。 我有一年啊， 我觉得你应该暗恋黎智， 或者陈奕迅。即係似你個要求啊！你明唔明啊？你食飯中意大碗啲噶嘛？係咪先？你中意個碗大啲噶嘛？係咪？你食個湯碗咁爬，你成日中意呢啲噶啦，係咪先？喂，整個大碗嚟， 你係嘅，你唔怕講、 啊。你又唔係大款，但你中意大碗，係咪？咁你成日中意陳奕迅啊？嗰啲啦， 真係冇， 係嘛？ 阮瓊丹 都冇， 阮瓊丹正我咯， 阮瓊丹正㗎， 冇。 都冇啊！ 真冇啊！系啊，我谂唔 咁多年喎，马老师 系咯，我冇可能噶，我都唔 重视， 我都唔 重视， 我都唔信 日久生情噶。 系啊， 我都唔信，我 你俾一分钟我谂下。 唔系，因为有时真系好得意 噶。我知啊， 譬如嗰阵时候我哋拍咁样《历史啊疯狂》也好，或者系点样咧，你唔知点解你会突然之间成日都对住佢嘅话，可能你突然之间有一刻嘅就啊，其实如果中意阿黑仔都几好啊。 喂，我话俾你听， 你会谂呢啲嘢噶 嘛？有一个人啊，男仔见到啊。突然之間都會有少心動嘅， 男仔見到我即係， 就算男，就算我啊， 有一個男仔， 就算我啊，係啊，佢係男仔嚟嘅，就算我啊，同佢有一次係對稿嘅，我突然之間去望一望咧，我都有啲心動。 我明你講乜咧？我明你講乜咧？ 嗰個叫張國榮啊。佢嗰個樣同埋佢隻眼同埋啲五官嘅拼湊咧，你扣一分都扣唔到，扣一分都扣唔到， 精緻到簡直好似搪瓷咁樣。咁啊，我講真噶， 我知啊， 你唔覺得我 你冇同佢近距離做嘢？ 我有一次我就係咁樣坐低，咁就我喺側邊啦，就係 Brian 咁樣啦。跟住我一望住佢咧，我同佢講，佢就話：你知唔知你自己真係好靚仔？ 跟住佢答我就係我知。 我知 佢知，佢當然知啦。我諗，我諗一百萬人同佢講過呢句説話。 佢真係好靚仔，冇一粒嘢，同埋冇一點。 同埋佢講 嘢 好有 wit 噶。 係啊， 佢講嘢我唔識型，即係唔知點樣。係，其實 佢 抵死 嘅。有時啲好絕核。 係有啲李志剛嗰啲，即係講嘢衰衰格格。 冇錯，但係你俾佢窒咗，你又唔嬲嘅。絕核啱唔啱？ 似金國良嗰啲對白， 佢又好窩心，無端端咧，我哋去佢屋企開會啦，咁樣佢忽然之間叫個工人咧煮咗好多嘢出嚟俾我哋食啊，有啲糖水啊咁樣， 係啊， 好窩心， 唉，好掛念佢啊，係啊，好開心喎、啊。 我諗嗰啲糖水唔知可唔可以攞走？ 落咗咩話？ 可唔可以攞走 啊？ 係啊， 你又會 係啊， 心聲好啦，咁啊當然啦，你 我未 講 完 㗎， 其實 係啊，你未 講，我曾經即係暗戀過一個女 DJ 啦，但我如果今時今日當幻想咧，其實咧男仔有時咧，其實我唔代表你哋啊，有少少貪心嘅，我又想佢有一個外表啦，又想佢真係叫入得廚房啊，照顧到小朋友咁樣，咁我覺得我哋身邊有一個咧，仲唱得歌喎，梗係陳太啦，我講緊杜文蔚，佢照顧小朋友嗰種嘅媽媽嗰種嘅無微不至，同埋大家知道佢亦都唔係咁容易啦，即係有好多嘅係啦，要 extra care 啦咁樣。咁但係你睇到佢咧，我有時同佢傾嗰啲臭仔經咧，我會 feel 到佢真係落好多心機啦，好多時間啦咁樣，唱歌又好聽啦，係咪啊？佢樣子又～即係又唔使賺啊，因為賺得多好似好假咁樣。 係啦，夠啦。 佢仲要佢仲要係兩個喎，係咪先？阿陳生同埋 大仔、 大仔、大陳同埋細陳都係，係 咪 先？佢真係唔簡單。 冇錯。 但係如果我會許配一個人俾你咧， 你揀邊個俾佢啊？ 我會許配阿 O 俾佢。 哎呀， 點解？我想知，我想知點解？ 經濟嗱，四二六啊，七八啊，九零一啊。 嗱，因為可能大家有所不知，每一日咧，我哋去接更嘅時候咧，我哋發覺佢同阿 O 咧，我傾都未開眼笑嘅，因為佢哋傾乜嘢咧？佢哋傾股票啦，佢哋傾車啦。 今朝先傾完車。 嗱，係咪？ 今朝今朝嗰個話題都可以星期五車路 的 士 講， 就係講個三日就燒咗嘅啫。 好貴啊！幾廿萬一日 又唔係嗰架車咧，嗰架車咧買翻嚟八萬啫，因為佢二手車嚟。 係啊，但係你要 check 車嘛。 係啊。 好啦，嗱，所以你諗我幾開心係咪？每一日你同我哋兩個有共同嘅話題喎。仲有一樣嘢係點解啊？嗱，如果你同阿 O 喺埋一齊嘅時候嘅話，即刻有超跑揸。 嗯， 係啊， 係咪 啊？ 即刻有錢使， 即刻舐喎。 又冇講到咁難。 好啊，好啊，大佬，我都提高你嘅品味，舐舐聲，所以你都係會食大碗飯嗰啲人。 舐咧个 devil 舐边个好？ 都系唔好， 都系唔好。 系啊， 读下书啦，真系。 OK。 所以我觉得如果系嘅，你会喺埋一齐讲，应该会好开心，因为我觉得有个共同嘅话题，一个共同嘅目标系好紧要啊。 我觉得有一排咧，我又好中意行花墟咧，睇啲花。但我翻到屋企咧，我发觉屋隔篱嗰个咧，佢完全唔中意嗰样嘢咧。有时我系有少少觉得啊，如果我识嗰个完全系好中意种花又好辣，我曾经有个一个，但好难嘅呢个世界。 嗯，系咯，所以我都话 O 同佢几。 你同你个达玲有冇啲好大家啱嘅 topic 啊？ 非常海鲜， 嗯， 你同佢讲起海鲜嘅话，系乜都得，系啊，即系嗰啲讲紧啲鱼虾蟹啊，点样蒸鱼啊，买啲咩蚝啊，系咪啊？大家去街市嗰度，哇，走去见到哇，五花八门嘅嘢，你知佢一指佢叫咩名，佢即刻就讲。 阿拜仁啊，你有啲咩共同话题系你经常会想搵人倾嘅？即系有啲咩你好中意讲噶？ 我中意讲做戏啦，即系譬如讲咧，喂，嗰场应该点样做啊？讲电影啦，呢啲我都系中意嘅，因为我始终个目标都系想做演员。 演 戏。头先讲起啊，例如前面，我想幻想下咧，你同你另一半咧，系咪就系即系叫做有你讲冇佢讲，但系佢又唔介意嘅，因为佢就 系 中意听，你就中意讲， 应该咁样讲，佢有时讲唔同嘅嘢。如果譬如可能系讲一啲我自己嘅嘢嘅话，我同佢分享嘅话，就得我讲，咁咧佢就会好耐心咁样听嘅。咁、但系如果系倒翻转嘅，就可能佢讲佢工作上面嘅嘢，或者系点样嘅，咁就到我会听。跟住我就会俾一啲就好精辟嘅意见俾佢。 最紧要系咁， 哇！点精 啊？精辟嘅意见。 一个成功男人背后一定要有咩啊？ 冇错， 一个劲嘅女人。 你又好啦，你 好 你好啲今日。我哋咪已經分享 咗啦， 係啊， 再睇下， 香港小姐都揀你啊！ 山天遠飛，只好放低你，不加結尾的別離。我那天忘影後，未可好好處理，只好不再。 相隔多年仍然是地放下了，其实一早住了屁，直到无人记起往日记忆通通住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离开时候最怕对比，我愿昨天都不记起，放下错开的那双手臂，别再勾起回肠荡气，但我偏偏无道理又偷偷叹气。我这天不再飞斗留此地，不需要清理，只需要挽手便到地，我与他和谐地，即使走到绝地，很多信段只可以交给你，成全自己以后不提起，以相隔多年仍然自欺，放下了还是要一再躲避，直到尽埋不起，往日记忆通通处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离开时候最怕再勾起回肠荡气，但我偏偏无道理又想起了你。我密码记着你的日期，我共你当天怎一起，当所有岁月能忘记，还有那些可以留下，往日记忆通通住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谁狠心放你胜 算。方法最差情况可能是聘请临时员工，但由于青沙管制区每日车流量只有大约60000架次，收费亭很少出现车龙，不会因人手不足而影响司机。今日情人节入境处数字显示，今日登记结婚人数较去年多一倍，合共有248对，亦是新冠疫情3年来在情人节最多人结婚的一年。位于中环大会堂的婚姻登记处，朝早10点起陆续有新人注册结婚，包括有内地新人趁通关后来港行婚礼，亦都有来自台湾的赖先生和在香港出生的妻子今日补办注册。他说疫情难以齐集亲友到香港见证，因此一年前已经行礼，并有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选择今日，是因为情人节较容易记，亦别具意义。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5至7度，同时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层正逐渐转薄。预测本港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大致多云，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天气寒冷，日间天晴干燥，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18点，升53点，成交金额4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59点，跌54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83元跌3.6，盈富基金21.34升跌，恒生中國企業72.35升3.8，美團148.9升7毫，阿里巴巴103.8跌2毫，藥明生物62元跌2.55，京東集團204.4跌3元，快手63.3升5仙，百度集團144.2升1，香港航天科技12.62升1.64。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5，英磅9.536，瑞士法郎8.551，澳元5.468，加元是5.889，新西蘭元4.98，歐元8.4284，每百日元對港元5.94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823。日經平均指數報27,579，升151，港金報17,380元跌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8.08美元，賣出1,858.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龙尾就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车多，龙尾喺演艺学院对出。喺九龙区佐敦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庙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加士居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跟住同你讲翻啲渡轮消息，由于受突发事件影响啦，富裕小轮北角至观塘嘅渡轮航线咧，由12:00开始咧就已经系暂停服务噶，就系、是、北角至到观塘嘅渡轮服务由12:00开始暂停服务。咁另外受大浪影响关系啦，富裕小轮往来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嘅渡轮服务咧，就系11:00已经开始咧不停大澳啊，个终点站改咗做沙罗湾。就是不停大澳，终点站咧就改咗做沙罗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梁继章。在这个情人节，我想跟我老婆说，老婆，你唔单止外形出众，性格温软可人，仿佛晨早嘅太阳咁温暖，仿佛晚上嘅月亮咁皎洁。最值得赞你嘅就系你有品味，识得拣我做老公，叻。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वा व्यक्तियों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ओ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मनोनीत जनतक अते प्राइवेट क्लिनिका, कई सरकारी अस्पतालों विच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जा प्राइवेट डॉक्टर ना मुलाकात करके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चुने हुए स्थानों ते कुछ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लिए उसे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उपलब्ध हन। COVID-19 टीके गंभीर मामले अते मौतों नु रोकन लिए बहुत प्रभावशाली हन। जेकर तुसी अजे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है जा टीकाकरण दा कोर्स पूरा करना है तो था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टीका लगवाउन अते सिफारिश कीतियां सारिया खुराकां नु पूरा करन लिए उत्साहित किया जाता है। होर वेरव्या लिए कृपा करके www.covid vaccine.gov.hk 地就。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K Sir 你好， 福尔摩 K 嚟咗啦， 早晨啊，早 晨 你 好，早晨情人节快乐啊！祝大家都同情人有个开开心心嘅日子，今晚 好啦，大家都咁话啦，笑一笑啲啦，好唔好？ 好啦，咁我哋今日讲个话题咧，就系关于。 犯罪心理之高埋，哇！你做咩事啊？ 做咩趴低嘅？ 跌咗啲嘢， 系啊，跌咗啲嘢得。好啦，咁其实讲开话，即系高埋呢一样嘢咧，咁啊都有分好多种唔同嘅程度啦。甚至乎嘅就系话，好可能大家都有听讲过咧，就系、是、譬如可能系，喂，唔系话净系为生活奔驰系嘛，跟住真系走投无路啦，咁样要去偷嘢嘅。咁、但系问题系话，即系有时你会见到，可能都会喺社会上面有啲身份地位嘅。佢哋都會咁做，所以我哋好想知道咧，就係話犯呢一種即係高賣罪嘅一啲心理究竟係點樣嘅咧？ 明白啦，其實高賣咧就即係每日都發生緊一兩宗噶啦，咁你呢個都好普遍嘅。咁頭先你講話嗰啲咩走投無路就係高賣呢啲係講笑嘅啫，點會走投無路去高賣啊？高賣有啲咩俾你達到啊？都係飲飲食食嘅嘢啫，走投無路就唔會嘅。即係嗱，不過咁講啦，即係以前我好記得咧，即係以前環境唔好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即係儲緊一啲嘅咧，即係。揾招唔得晚啊！尤其是我都系新区出身，咁咧就即系有时真系生活逼人啊，见到有某啲嘢贪起上嚟，一时贪念咧就去偷啲咁嘢，即系大部分都系咁啊。咁头先你讲到另外一种比较得意啲嘅，就话啊，有啲中产阶级以上，佢不愁忧、不愁食、不愁住，咁啊，点解会又会贪一啲咁即系偷一啲平嘅嘢咧？咁其实都系寻求刺激啦。即系如果你话喺心理学上面嚟讲。有可能聽佢一句 説話，唔同，可唔可以咁樣講？ 兩樣嘢唔同， 係兩樣嘢係唔同嘅， 兩樣嘢唔同嘅。有啲就係因為生活逼人啦，咁咧就即係有時候唔夠錢買，咁啊偷下啲嘢啦，咁樣都係一個字啫，貪，係嘛？冇嘅 ，nothing more than that， 貪。咁第二個就係話尋求刺激，就頭先我講第二類人。點解佢咁講咧？因為佢哋幾身高量準嗰啲，咁但係點解都會去兵行險著咧？咁講。就係因為尋求嗰種刺激啊嘛， 因為你會俾人拉噶嘛，你有後果啊嘛。 佢如果知道佢偷完俾人拉，佢就唔會偷啦。任何人都唔會噶啦，無論最有錢同埋最窮嘅人都唔會噶啦。明知你睇住我就唔會偷啦。佢就係覺得你拉我唔到啊嘛。佢就係喺呢度揾緊一啲刺激啊嘛， 即係嗰個逃脱嗰種嘅刺激， 逃脱嘅 刺激。即係玩呢一種就係貓捉老鼠嘅嗰種感覺。 即係等於我哋細細個揾捉伊恩嚇，你做扮賊，我做兵，你做扮賊，咁然後我捉，但我逃離咗你追捕我。过程我咪有一种好开心，好嘢你捉我唔到咯，系嘛？ 其实基本上，对唔住呢一种人咧，其实咧会唔会就系因为佢生活太舒服，太冇刺激啦？即系基本上佢嘅工作又已经唔系好使做，或者佢工作根本佢应付得好好嘅，即系完全谂都唔系好使谂嘅，钱又 系啦， 即系身家又多，冇嘢去寄情，唔知做咩好？不如搵啲刺激啦，咁样 绝对有咁嘅可能噶，即系可能佢哋自己本身个工作压力大啦，即系我哋同个工种冇关系嘅吓，只不过。个自己 在個職場上面你個個人啊，即係犯罪者可能未必處理到佢個壓力喺工作上面，咁啊變咗佢喺公餘之間嘅時候，佢要宣泄嘅壓力。咁宣泄壓力嘅，即係好多人都有啲正確嘅嘢啊嘛，如聽下音樂啊， 聽下風騷法 啊，聽下風騷法言文已經好舒緩到你嘅壓力啦，係嘛？ 我坐過山車啊， 坐過山好刺激喎，越坐越刺激喎。 你話要刺激啊嘛？ 係啊，啱啊， 我係舒緩刺激啊，唔係要刺激啊。 又或者你想食啲辣嘢就都好刺激。 呢個叫以刺激打擊刺激， 係啊， 以毒攻毒。 咁人個心理嘅就係佢要嗰啲刺激啊嘛， 冇錯冇錯， 所以咧，我聽聞咧，如果有啲屋企嘅人知道佢某個家人係咁咧，揾個工人跟住佢嘅，我聽話你江湖傳聞啦， 得唔得噶？ 即係總之咧，就等佢刺激完之後，喺後邊我幫佢俾，我幫佢俾。我聽聞以前其實唔知真定假，舊社會有啲， 因為如果你話俾佢聽，我有人跟住你，我都知你係有呢鋪咁嘅心人嘅咁樣。 我聽過。 咁我睇住你，即係頭先我講啊嘛，即係。佢要挑戰呢一個咁嘅刺激，就因為佢覺得你拉佢唔到嘛。 Mm-hmm. 所以而家我話俾你聽，我有個親人陪住你，你冇理由當住個親人或者工人面前攤嘢噶嘛，攤唔到噶嘛，點攤啫？係嘛？ 嗱，我攤啦，你記住 係嘛？所以佢又覺得呢、這個你會捉到我嘅，我咪唔會咯。呢、這個刺激冇咁冇咗，冇玩嘅都冇玩嘅係咪先？ 咁其實懲罰有呢一種咁樣嘅犯罪心理人嘅，可唔可以用呢種方法咧？即係揾人跟住 都可能嘅。不過首先你要知道 咩俾咩， 首先都要知道原來你咧，原來你咧中意攤嘢嘅，我又揾人跟住你，例如先啦。 佢一攤就$5啊，俾啦。 係咯，拆散曬， 冇錯冇錯 冇 錯， 冇玩就冇。 係啦 係啦。好啦，另外仲有講緊嘅就係話，因為咧其實我頭先都有喺麥口度，我都有分擔，即係有分享過啦。即係以前我以前好細個，好細個。不過到最後尾嘅時候，你同我講話有呢種咁嘅刺激嘅話，我真係唔覺得係一種刺激，我只係會覺得係一種好不安，同埋一種 好驚。 你犯緊罪嘅，你明知你自己犯緊罪嘅一種感覺，係啊。我細細個嘅時候好細個啦，咁啊去過想想試過想偷一個玩具，到最後尾嘅時候嘅話，我都係喺嗰個玩具鋪嗰度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到最低都係擺翻，因為真係好驚，唔想挑戰。 因為你心你知道嘛，你知道呢樣嘢係唔啱啊嘛， 係啊，但係又知道係唔啱嘅，到最後都係要擺。 都可以分享一個故事啊！我記得三十幾年前咧，啱啱當差冇幾耐，即係一兩年之內嘅，咁我就喺最旺嘅旺角區裏邊駐守軍裝部門。咁當時咧就自己接一個報啦，即係啲其實啲同事去接嘅，咁我哋去到現場睇睇，咁有一個當時就有一個少婦啦，手裏邊抱住一個 BB， 我諗都係一歲都唔夠嘅 BB， 咁佢就俾人哋拉到，咁就俾嗰個超級市場某個大牌子嘅超級市場嘅保安員捉住，話佢偷，咁啊偷咩？喺個袋裏邊揾到一罐奶粉，初生嬰兒奶粉。咁當時嘅價錢我諗$120到啦咁樣，咁就原來當時後面我先知，原來當時啲超級市場嘅護衛員咧捉到人高米有獎金喎。我唔知啊，而家 唔 知啊，我當時唔知啦咁樣。咁就見到個女人，佢都知啊，佢都知道，自己係唔錯衰咗噶啦咁樣。咁我去到嘅時候，個心裏邊突然間一種同情嘅感覺出嚟，即係始終都即係。唔識咁多嘢啦，當時，咁就話：，我同嗰個接報到場個同事講，喂，唔緊要啦，俾個機會人哋啊，咁慘，你偷個奶粉俾個 B B， 個 B B 都要食噶，大人唔食，細佬都要食啊。咁我就諗住攞$120出嚟，跟住咧佢即刻撳住我，拉埋我一邊個同事，佢話：，Sir，唔得噶，你咁樣係妨礙司法公正。我話嚇，唔係啊嘛， 唔係話幫就幫， 係啦，我話唔係啊嘛，咁都得喎，係啊，仲有啊，阿 Sir， 你話你睇住啊，因為呢、這個。护卫员已经牛咁啊望住你，佢话如果你俾咗钱搞掂咗呢单嘢嘅话咧，佢一定投诉你。 但我想问咧，阿 K K Sir， 你公务在身啊嘛，你当时系警员啊嘛， 冇错。 如果我系一个途人，我经过得唔得咧？我 都唔得噶， 都唔得。 而家知道一定唔得噶啦。 咁我认系佢，我系佢哥哥咁得唔得？ 因为法例已经犯咗，法已经 犯咗，即系个个人都唔可以。 冇错，咁你就要系走咗入去个司法程序上边。 但系如果个超级市场经理话算啦，由佢啦咁， 都唔得噶啦， 都唔得， 都唔得噶啦，因为已经犯咗法。 物主都唔可以话。 咁當然啦，如果係物主就得啦。咁有超級市場個經理係咪物主咧，就要睇啦。你個法律上咪佢打工嘅啫嘛。 OK， 呢間超級市場嘅物主係邊間？呢間超級市場噶嘛，佢係超級市場嘅員工啫嘛，冇得傾噶。即係等於個捉咗個護衞，突然間 又放佢又得唔得咧？你捉咗又放佢，你都系问有问题。 咁如果嗰个太太咧，即系嗰个犯事嗰个咧，打电话叫人嚟俾钱咧， 都唔得噶啦， 因为已经犯咗 啦， 因为已经犯 咗，所以报咗警啦。 咁即系冇嘢可以帮到啦， 冇嘢可以帮到。 即系话喺报警之前，如果佢咁样处理嘅话，咁就。当别论， 咁就当别论，因为入咗去我哋執法者嗰个雷达上面咧，你基本上做唔到啦， 就已经系入咗嗰个程序 系啦， 里面嘅第一步。 咁所以呢个又带出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后屘我都即系知识丰富咗啊，经验多咗之后，就要学识嘅一样嘢叫点样去我哋執法嘅过程里边点样去取一个平衡，就系法理情上边。 咁你喺呢个嘅就话好表面嘅话，你根本就系佢已经系反法啦。 冇错，嗱呢件事里边咧，我 review 咧，当时年轻咧，即系唔识咁多嘢啦，咁所以我就用咗一个法理情嘅情理法而行先，就觉得佢系犯咗法，你知佢系犯咗法，但系你系好想俾个机会佢，同因为佢同情佢，佢偷呢罐奶粉唔系为咗自己满足口足之欲，佢系满足呢个 B B， 佢冇奶粉食。 就慘啦！ 個 basic necessity 即基本需要，佢會喊噶嘛 ，B B。咁你就用咗個同情嘅出發點，就是、用呢個情理法去行先。但係如果我當日真係做咗呢個決定嘅話咧，我諗今日都講唔到嘢啦。我都應該成為，我都應該成為階下囚，係嘛？好啦，咁好啦，咁我哋幾時係咪所有觸犯法例嘅嘢，我哋都用法理情呢個咁嚴謹嘅尺去執法咧？我就覺得未必喎。嗱，又舉個例子，觸犯法律嘅有好多嘢嘅喎。嗱，嚴重嘅唔使講啦。如果逢係殺人放火、奸民掳掠嗰啲，唔使講法理情嘅啦，一定係法限先，係嘛？因為你個職責就係咁樣啊嘛，個社會公義就係咁樣啊嘛。 就是、執法。 但係我哋講緊一啲 minor breach of offences， 即係我哋輕微觸犯法律上邊，例如咩咧？交通條例咧，例如我哋假意治罪條例裏邊咧，非法泊車、店鋪阻街咧、行人加公綠公仔過馬路，呢啲全部你喺街上邊好容易揾到嘅一啲違反法例嘅嘢嚟嘅。我哋係咪應該用法理情去處理？總之我見到零容忍，見一架告一個，邊個唔跟綠公仔過馬路捉住你，嚇張告票俾你，你抌垃圾落佢個自置攞跌咗落嚟，你行佢唔理，千五蚊。你想抌個自置攞，但你跌落嚟都係，你唔理，你唔執翻入去。道歉問係咪要咁樣執法？係咪用呢個法一百分之一嘅法治行先？唔理個人情味係點樣，呢樣嘢唔係人情味喎，呢個係講個人情世故喎。我哋個社會需要係咪一個咁嚴謹嘅一個執法角度喎？ 講嘅間中都有少空間咧， 冇錯啦。你諗一諗，唔係唔關你事嘅，唔緊要啊，你咪告車咯。我都唔揸車，我搭地鐵嘅咁樣 係 嘛？ 其實我真係試過啦，我試過咧就係咁樣嘅。咁有啲嘢就即係 double parking 啦。咁有好多嘅時候嘅話，你會發覺就係、是，咦？點解就係差我嗰、那個就是、前面嗰兩咁差嘅？ 係咪佢交夠數咧？ 我有時我有冇俾人？抄啊！你梗系抄咗一架啦，唔使讲。 我有一日都见到啊，我见到有人喺度抄牌，佢成条龙都系违法嘅啦。佢抄两架走咗去啦，咁样我都谂点解咁嘅咁样。 嗱，其实咧，嗱，头先我讲翻李丽蓉嗰度啦，你个咧虽然你系苦主，但系咧你见到嗰个 snapshot， 即系你见到当时嘅片段，十架车里边有七架抄咗，三架冇抄，冇三个三个仲喺个龙嘅中间，你又觉得好似系好似选择性失败。其实你都唔知嗰个真实。实法证之前是怎样，因为你都见不到他抄的情况，他起码都抄完啦，抄完啲车不会被人抄完之后拍喺度唔走噶嘛，他可能抄晒十架车，中间嗰三架走鬼咗，跟住咧就然后有个三架车拍咗喺度，你抄咗一次， 即系后来者嚟嘅， 后来者嚟噶嘛，你点能够武断话俾你听？我抄十架里边，我选择抽七架就唔抄嗰三架咧，仲有话诶嗰三架可能系识嘅，边有咁多识嘅边啊？记得到？我想问下你，你啲朋友嘅车牌记唔记得？你未必记得啦， 绝对系。 系咪先？ 啊，基基想接受你嘅解释。 我想问咧，试过有一次， 呢个唔系解释，呢个事实。 我都几乎咧惊一惊。嗱，虽然咧嗰次嘅事件真系冇事嘅，都唔关我事嘅。咁嗰次咧，仲系我仔仲好细啊，我唔记得几岁啊，四五岁定系咁上下啦。咁啊，同佢行玩具店啦，有时咁啊，佢睇紧，我又睇下其他嘢啦。好啦，好，走啦咁样，就行咗出嚟啦。行咗出嚟啫，即系已经离开咗个铺头，行咗六七步。我拧转头望下，佢揸住咗架车，即系佢当时佢可能佢玩啱啱玩紧，阿爸叫走走咯咁样，即系顺手冇摆翻低。我当时都谂，哇！ 会唔会一嗰个铺头飞嗌出嚟？喂，你偷嘢啊咁样嘅咧？ 其实有机会有啲唔会嘅，即系不过幸好， 因为离开咗噶啦，已经 好，我知道幸好啲小朋友咧就贪玩唔记得放低嘅啫。呢、這个咧，我觉得你喺法律上面嚟讲，你解释到嘅，同埋就要视乎你个小朋友几多岁啦。某啲岁数嘅楼下嘅小朋友，你基本上就冇一个叫喺法律上面又唔系太大嘅刑责。 如果我小朋友好似马小强咁高大，就唔死梗啦。 佢呢、這个咁嘅小朋友咁就唔系小朋友，呢个大朋友嚟嘅。 就死梗啦，系咪先？咁我再喂，快啲拎翻入去，即刻叫你快拎翻入去咁样咯。系真系当时系惊嘅，好似真系误会会产生噶嘛。你离开咗咯， 系啊， 佢可以话你偷执俾个仔揸住噶。 不过咁讲，法律都系不外人情啫，所以话法。理情是怎样取个平衡，是在執法者同埋就算是市民的那个睇我哋執法者里面都要即是都要留意用个 better in mind， 就是要留意即是不可以话啊你见到咁多非法车你就觉得警察冇做嘢。我觉得又不是这样的话，咁警察的主要职责不是去告晒你啲车嘛，不是要拱到你哋啲店铺里面唔准阻街嘛，唔系要令到个街道上面一个垃圾都冇嘛？呢、這个唔系一个警察主要嘅职务嘛？如果咁警察去做呢个咁嘅职务，令到咁样发生嘅时候，你未必中意呢个社区嘅，系嘛？呢、這个就系一个事实。 甚至乎如果你听你呢个咁讲嘅话咧，即系如果万一有人真系犯咗法嘅话，到最后尾嘅时候，当然法官系嘛喺呢一方面嘅一啲即系取向嘅话，都系重要嘅。如果你讲紧嘅就系法庭上边，系咪有一个嘅就 有啊有啊有啦、啊？呢、這个又系我当年好后生嘅时候。就是拉了一个行乞者，行乞是犯法，即是简易治罪条例的 medicans， 即是行乞罪。那这个行乞不是我们想拉的，是我的小队里面的警员接，即不停地在西洋菜街里面，当时没有行人专用区，那就有些行乞的人经常阻住人家、即是做生意。那这些铺头经常打电话来投诉，喂有人、你警察快点来拉了他的人行乞，搞到乌蒸帐，我做不到生意。那我们去到当然赶他走的，那十次八次都赶他不走，那你没办法了，那你都因为不停日都要喺度投诉，咁咪都要拉啊！拉咗佢，咪梗系告上北九龙法庭啦。嗰时有北九龙法庭上咗去嘅时候咧，个官大发雷霆，拍台：喂，你边个帮板？你下昼我而家呢单嘢唔审住，你下昼叫个帮板上嚟答辩。要佢，我要佢解释点解会拉，系咪冇警察冇嘢做，再拉啲乞衣咁样？咁啊唔紧要啦。咁我啲同事翻到嚟啊 Sir， 今次领嘢喎，个官诈刑大发雷霆，你上去下昼，我话唔系上去咯咁样。咁我知佢问咩嘢噶嘛，咁啊攞定晒个 file 上去睇。咁啊法官系咪？喂你帮忙你点解会落命令拉呢个咁嘅可怜嘅人啊行乞？你系咪警察冇嘢做？我话唔系法官大人，你要明白警察执法里边都有我哋嘅取向。你睇睇呢个。file 里边嘅呢个 file 里边嘅一啲投诉，我话呢个行乞嘅地方同埋呢个人里边咧，被投诉嘅次数过去嗰两个礼拜里边三十几次。我话我再唔拉佢，唔俾一啲咁嘅警惕佢嘅话咧，不停嘅，仲有佢系阻碍到人哋喺正趟一啲生意上面做生意嘅人，人哋个市民都有啲唔开心。咁、那个官睇完之后咧，就接受咗我解释，佢都明白啊，咁我就同意啦。好，咁嗰陣咧，佢就判刑啦。咁因為呢個行乞者咧係即刻認罪，咁佢就話：嗱，行乞係唔啱嘅。法例上邊咧，你一定要罪名成立噶啦。不過你咁可憐嘅話咧，你今日我唔罰你錢，留案底。仲有你完咗之後去庫房，法庭有個庫房，即係法庭下邊有個庫房，你去庫房呢邊攞500蚊。系啦，系告制金俾你嘅，啊，以后唔准喺嗰度乞，你去第二度乞啦，咁样就咁样落咗个单。呢、這个就系法庭嗰个 discretion， 系啦。 不过唯一无奈就系未解决个问题，因为始终佢第二个区行乞又俾人拉， 咪就 系 咯，咁就讲紧法庭嘅问题， 即系个故事不停重复， 另外一个演绎， 冇错， 就系点样可以将佢可以系攞出嚟。好啦，咁我听咗两个真系非常之精彩嘅故仔， 多谢你， 系啊， 好啦， 多谢。 最后今日情人节可唔可以点首歌俾我情人听？ 你先讲， 不如你唱啊，好唔好？你唱啊，你唱、啊。 你可以前天播嘅啫。 你唱啊，你唱、啊。咩歌啊？咩歌、 啊？咩歌、啊？咩歌、啊？ 梗系每天爱你多一些。 哎呀， 情人节啊嘛。 你叫李小姐帮你唱啊，李小姐歌声嚟。 有咩说话想同阿嫂讲啊？ 你又点知系一定阿嫂咧？ 哇！咁系边个？咁系边个？ 唔系咁啊，自己对号入座咯，系咪讲笑啫？情人得一个嘅啫， 梗系啦， 梗系我啦。 你咁专情，你咁专一。 好啦，咁希望啊，你点俾个人听得到啦？ 冇错， 冇错。好，今日再次多谢 K K 上嚟啊，拜拜， 多谢晒，拜拜。好啦，十二点半先咧，新闻报告翻嚟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对二十三条立法的立场没有改变，希望尽快在今年，否则明年完成立法。至于是什么时间推出，要按整体实际情况决定，当局会在认为应该推出时推出。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强调，特区有宪制责任尽早就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目前社会可能对立法针对的问题严重性未必完全掌握，因为国家安全风险千变万化，国际关系复杂，国安风险仍有潜伏在香港的可能性，需要全面巩固维护国家安全的多方面机制。被问到当局在卖地条款中加入国安条款针对的是什么情况，以及是否与地产股近期下跌有关，李家超说，投资者决定受市场情绪、国际形势发展、本港整体环境等因素影响，强调地产界支持卖地国安条款规定，而维护国家安全是整个特区的责任。民主派初选案十六名被告否认控罪，案件今日继续审讯。已经认罪的被告欧诺轩以控方证人身份继续作供。欧诺轩话曾经同首被告戴耀廷一同向公民党执委介绍初选，戴耀廷当时提出立会过半能够否决财政预算案或令行政长官下台。欧诺轩又提到自己向另一被告黄之锋提及初选时，对方曾经忠告他没必要，亦不赞成他举办初选。台湾的陆委会公布港澳居民赴台自由行下星期一开放，同步恢复港澳居民网签和云端停留申请。陆委会说，考量到疫情稳定趋缓，为推动疫后健康有序交流，配合疫情指挥中心自今个月二十号进一步放宽防疫管制措施，经综合评估，当日九点起恢复港澳居民赴台申请，当中包括恢复受理港澳居民网络申请临时停留许可，符合资格者可以网签方式申请到台湾，或事先到网上申请系统申请出入境证。疫情期间实施的港澳居民入境管制措施都予以取消。青沙管制区的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延至五月七号才实施，有工会代表说超过四十名收费员受影响，指公司已经安排员工遣散赔偿，但当局突然宣布延期之后，管理公司要求员工继续翻工，他形容员工感到两难和头痛。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说，将与管理公司商讨找出大家接受的方法，妥善解决员工问题。最差的情况可能是聘请临时员工，但相信不会因为人手不足而影响到司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大致多云，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天气寒冷，日间天晴干燥，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现时气温二十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11点，升46点，成交金额4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59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3.2跌3.4，盈富基金21.34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72.32升3.8，美团148.8升6毫，阿里巴巴103.7跌3毫，药明生物61.9跌2.65，京东集团204.00跌3.4，快手系63.4升1.5，百度集团144.1升1蚊，

梦想的才是爱，再浮再沉二人再脱胎，没愁没烦二人没有爱。 I just for you， 一瞬间吻下来，世人会忘记当初的爱人，要围到当初的爱，而爱全人类活该去爱。穿一套衫，生温暖之感。我陪你开一次心，就别无缺乏。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事实至少可以同在，而同在才可爱。最后再寻二人再脱胎，我生活犯二人没有爱。I just for you。只识得感冒真，全部宇宙都赞颂我。爱护人在变命会改，原来当我就在你所在，当爱所爱。为何为何密云在散开？为何为何艳阳在散开 ？I just for you。再寻二人再脱胎，就如传奇动人地揭开。I 珍贵在一瞬间就不再，爱就要笨到像天才，爱就要大到成为大爱。Joey， 全人类活该去爱，全人类活该。 片段人间，敢爱不敢恨。 各位旅客大家好，我是今次航班的机长，我们预计40分钟之后就会降落香港国际机场，现在当地时间是下午2:50，气温摄氏18度，请你绑好你的安全带准备降落，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旅程。 十年啊，今日终于翻嚟啊！机场免税店仲有咁多嘢卖啊！唔该，有冇茉莉花味嘅香水啊？系啦，系呢只啦。我谂咧，佢一定系仲好喜欢呢种味道嘅香水。中唔中意呢？ 好香啊！多谢你啊！ 中意咪得咯。 贵唔贵噶？ 只要你喜欢，钱唔系问题，几贵我都买俾你。 你曳啊！咁识氹人嘅？ 氹人冇咩？啊，肚饿啦，食嘢咯。 咁你想食乜嘢啊？不如咁啊，我换件衫同你落街食啊。 我想揽实你，唔想喐。不如我一路揽住你，你一路煮俾我食啊！ 唔好啦， 好啦， 我都唔识煮嘢食。 煮啦， 咁啊，第日咧等我学识，我先煮俾你食啊，好唔好？ 咁而家揽咗先啦， 食啖先。哎，嚟紧，你冇带锁匙咩？吓？你是 我啊， 淑琴，阿威啊， 威哥， 系啊，威哥， 系威哥， 嗯， 瘦咗啊，黑咗，啲黑色嘅头发少咗。嗯，我真系差啲唔认得你， 请唔请我又系坐 啊？哦， 唔方便。 你肚唔肚饿啊？不如我同你落去街口有一间茶餐厅，啲嘢好食噶。 嗯， 啊，饮茶记好嘛？咁我记得你最中意饮嗰度啲热奶茶，好唔好？ 好，好啊，横掂我有啲肚饿，下啦，来啦。 呢几年你去咗边啊？发生咗啲咩事啊？你知唔知道我好担心你啊？ 对唔住啊，唉，怪自己信错朋友啦，十几年嘅心血冇晒，仲争人好多钱。 你啲工厂呢？ 工厂冇晒啦，阿琴，我得翻你咋？呢几年我知嘅，我冇晒音讯，好对你唔住。 伟哥，你知唔知啊？我一个人在香港真的很无助，很彷徨。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突然间人间蒸发，是生是死，我完全都不知道。每晚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乱地想嘢，想下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又想下你到底是不是跟第二个女人一起。 我知道，我知道，对不起，当我什么都没晒的时候，我左匿右匿，我又惊人找到我，又惊连累你，所以咪周围去呢度去嗰度咁样流浪咯。 咁依家啲嘢搞掂未啊？ 用咗五年时间，叫做还晒啲债咁啦，搞翻啲小生意，即系稳定咗咯。我而家咪够胆翻嚟揾你咯。 其实你可以话俾我知噶，你发生咗啲咩事，或者我有办法可以帮你咧。 咁啊，所有嘢都过晒啦。我哋可唔可以唔好再 过去嗰十年？你知道自己发生咩事？你可以拣咩路行？你匿埋，你揾机会，你再去搏。我咧，你有冇谂过啊？呢一段日子我系点过噶？我好无助，我好迷失。我老豆问我你去咗边啊？我唔识答。我啲姊妹叫我不如死一条心啦。但我不甘心，亦都不舍得。到我真系对你死心啦，你而家突然有出现，你想我点啊？ 我知道我讲咩都冇用，但我对你真系真心噶。我咁多年，我冇同其他女人喺埋一齐，我真系冇其他同女人一齐噶。 我都冇同其他男人喺埋一齐。 真噶？点解嘅？ 唔系因为你嘅原因，只不过我唔想再遇到一啲好似你咁嘅人。 咁你而家有冇遇到啊？ 阿琴啊，我喺街市咧买咗个大鱼头啊，谂住炖个鱼头汤俾你饮，好唔好啊？ 唔好唔好，又系嗰啲药材炖嗰啲啊，好苦啊！其实咧，我好怕嗰阵味啊。 唔系、啊，你最近成日话头痛，又唔肯食头痛药，咁我咪谂住炖俾你饮咯。 冇嘢噶，冇嘢，我休息下冇事噶啦。 啊，你唔系话因为瞓得唔好，所以头赤赤咩？ 我呢排多嘢谂。是这样的啦，女人年纪大了会周身有点不妥的嘛。 阿琴啊，其实这么多年你有一个人，我有一个人，不如。 啊、不如我们继续这样是挺好啦，是吧？不用烦啊， 阿琴啊。 得啦，不要成日琴啊琴这样啦，好烦啊。 哦那不如你睡阵先啦，我一个人落公园行下，定我陪你。 不用你回你自己家啦，我有点累啊。 哦咁啊，不如我炖落个鱼头汤先 啦。唔使啦，你攞走佢啦，我真系好怕啲药材味咧。 唔系、啊，你以前话我炖得好好味，你好中意饮。 冇啊，我冇讲过，冇讲过，你走啦。 咁啲生菜 攞走晒佢啦，全部攞走晒佢，我唔要啊。 唉，点解咧？ 咩事呀呀呀舅父？ 唉，唔知女人系咪真系咁嘅咧？到咗更年期都脾气特别古怪啊！ 唉，又系你嗰个咩女朋友琴姐啊？ 咪系咯，佢最近啊， 成日避开我，唔想见我啊！ 啊，即系阿舅父啊，你又唔好怪我多事啊！其实系咪由头到尾都系你自己一个对佢一厢情愿噶？ 梗系唔系啦！嗰年我同佢去惠州啊，参加美食团啊，佢玩得不知几开心啊！ 嗰年 哦， 即系几多年前啊？啊，算啦，舅父啊，都咁多年咯，你又冇介绍佢俾我哋一家识啊？过时过节咧，又冇约埋一齐食饭，你自己谂下点解啦？ 阿琴啊， 嗯， 送俾你嘅 咩嚟噶？ 你最喜欢的香水啦，是不是、啊、 真的很香，你还记得我喜欢这一只味？ 你的东西我全部记得，你喜欢红色玫瑰，你喜欢我陪你看日落，你喜欢我煮西餐给你吃。 你好叻啊，我给100分你。 那你估不估到我今晚煮什么给你吃？ 估不到，不过你煮什么我都喜欢吃。 真的、 嗯、 阿琴，不如我以后晚晚都煮饭俾你食，好唔好啊？我哋结婚啦， 威哥啊，点解咁急住要结婚呢？你不如俾啲时间我谂下，好唔好啊？ 都好嘅。 嗱，我问你啊，你今次翻嚟有咩打算呢？第日又会唔会忽然之间又唔见咗你噶？其实我真系好惊啊！ 放心放心，我今次翻嚟唔走噶啦。我呢几年喺印尼同朋友搞嗰啲橡胶园。赚到啲钱，生活稳定嘅，放心放心。 你啲朋友信唔信得过？ 唉，放心啦，好朋友好兄弟嚟。我翻香港咧，计划做翻嗰啲转口生意。你帮我打理，如果你帮我手咧，就算唔发达，起码三餐温饱一定冇问题啊！放心啦，琴。 威哥啊，你真系俾啲时间我啊，好唔好 啊？你系咪担心嗰个人啊？ 他对我很好啊，我知道他想什么，不过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你跟他一起多久？ 其实我没有跟他一起过的。咦，阿昭，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的？我想你是应该跟你讲声先的，不过我今天呢介绍的东西好漂亮，我想呢。 不好意思啊，我今晚约了朋友上来吃饭，不是那么方便啊。 哦，明白明白，嗱，我摆到好啲嘢入雪柜、哎、你哋今晚吃咗去啦，唔好嘥啊。 是什么来的？ 心形牛扒好漂亮的。 啊，心形牛扒？ 我见又平又靓，咪买咯，冇特别意思嘅，我走啦。 哦，拜拜。 啊，等阵先，我都系帮你腌好啲牛扒先啦，好快噶咋。 阿昭啊，得啦，你唔好对我咁好啦、哦，你好唔好啊？我下个月尾结婚啦。 下个月尾结婚？咁快？好，恭喜晒。啊，啲牛扒我搞掂啦，我走啦走啦。 你等阵。 啊，点啊？唔结住啊？讲笑就唔好意思， 摆翻低呢度嘅锁匙好吗？ 锁匙啊，好，除翻啲锁匙俾你。嗱，不过咁，有咩帮手，你一样可以随时揾我啊吓。喂，你今晚几点翻啊？ 喂，舅父啊，我有朋友生日啊，唱 K 啊，今晚夜啲翻。嗱，你自己玩得开心啲啊！ 咁啊，哦，你都玩得开心啲啊！ 喂，舅父啊，你有冇走啊？哎呀，你唔好唔开心啦！嗱，听我讲，女婿女还在啊！ 哎，唔知你讲乜啦？我有电话入啊，唔讲啦，唔讲啦。喂，阿琴啊，点啊？ 生日快乐！ 多谢。 我见到雪柜嗰张嘅蛋糕。我才知道你今天生日，做什么生日都不跟我说，你在哪里啊？ 我跟朋友唱 K 啊，好吵啊，我出去说、都是不说了，拜拜。 你的朋友介不介意我们吃了他的生日蛋糕的、嗯、不介意我们就吃了好不好？不要紧要啦，你不要这样啦，他跟朋友唱 K 嘛，刚才我听你说是不是有晒节目，不用担心、啊、是的、啊，佢系留咗心形牛扒嘅，雪柜唔见啦，喺边啊？ 有噶。 喺边啊？ 有噶。嗯，咧。 哦，系揾到啦，心咩形啊？切碎晒，你睇下佢切碎晒啦。 切碎晒，阿昭，对唔住。 我请在场各人见证，我张国威愿意你廖淑琴为我合法妻子。 从今以后，无论贫穷富有、健康疾病，都愿意照顾你张国威，一生一世，直至终老。 哇，阿琴真系好靓，笑得好甜啊！ 舅父，不如我 send 埋条片俾你睇好 唔使啦，唔使啦，人哋结咗婚噶啦，仲搞住人咩？识做啦，帮我删咗佢。其实只要阿琴幸福就够啦。 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放在心中，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把我的悲伤 我好快又要离开你，我一直唔敢话你听，我生命已经去到尽头，我个心愿就将所有嘢留俾你。阿琴，对唔住，我又要走，你原谅我。 是不是可以牵你的手呢？从来没有这样要求，怕你难过。转身就走，那就这样吧，我会了解的。说